Hello， 大家，你哋好，我系朱茵。快乐系乜嘢呢？快乐对我嚟讲咧就系无忧无虑啦，我想做咩就咩啦。咁当然我唔会影响人哋嘅，自己开心，尤其是同一啲你中意嘅人一齐咧，分享一啲你哋中意嘅嘢，咁咧就真系好快活啦。哇，正啊！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晏昼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阮仲阳。风骚快活人，记住听啦！ 星期一啦，早上啦，好开心啊！我系小张张啊！ 今日系9月30日，宝竹小羊羊琴日生日快乐！ 谢谢各位，我又回归啦！多谢三位前辈。Happy birthday！ 我系小羊羊， 生日快乐！所有今日生日嘅、琴日生日嘅、呢排生日嘅，都系生日快乐！ 系沙丘啦啦，再一个星期我翻嚟啦！ Yeah! 我睇下佢有冇将我摆落佢嘅心入个位置。 我梗系有啦，我系谂住喺呢前奏嗰度继续。 O、okay, K， 有一只乌鸦去咗深圳睇牙，咁但系人哋话：咦，你唔系乌鸦，点解咧？ 听首歌翻嚟，俾我谂谂。 好。 星期一早上出现了10:1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31度气温，相对湿度74%，吹和缓嘅西北风。展望呢个国庆日，大致天晴酷热，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玩，好嘢！北风逐渐增强，星期三风势较大。我哋有呢一首 Kelly 陈慧琳《花花宇宙》啊。 Put you in a trance. Oh, 3:00. 有分好劲啊！两位前辈一估就中啦。 唔系，其实李丽蕊咧已经去拆到边嘅，佢咧佢撞王咧永远系喺门口就到。 系啊， 睇下个人 你就临门帮佢射入。 我觉得有啲咩咧，你跟佢就 咁，我就跟到个方向。系啦，咁啊，佢咧将个球盘去嗰个龙门，我就踢咗入去。乌鸦咧嗱，阿字咧就牙字喺左边，鸟字喺右边，剥咗牙，拎咗只牙走咧就变咗鸟啫，就唔系 乌鸟就唔系乌鸦啦。 冇 错啦，好有质啊！冇见一个礼拜嘛， 我都觉得你好有质。 呢一个 滴出嚟啊，啲质 咩质啊？质定 质 啊？ 质好嘢，你真系好嘢，你俾心机。 我会努力 向呢个方向迈进，唔好回头，千祈唔好回头。 做一个智者， 系 OK。好啦，嗱，听日就公众假期啦，咁大家咧就今日已经进入可能少少假期 mood 啦，甚至有啲人攞咗假咧就 系啊， 我 今日连放四日， 唔止点止啊？ 唔止噶，有啲唔止噶。 六日一系啊，再 攞日攞日放两日咁样，好好啊。 星期五下昼又见客啦，已经。 嗰个你啫系嘛？ 唔 系 你哋客啫嘛，我都冇话咩。 你有冇见客啊？啱啱星期六同埋星期日。 系啊，你点啊？ 有冇见啊？ 你啊，问你啊嘛。 你讲先，你讲先啦。 我梗系见大客咧。 梗系啦。 系啊， 有几大啊？ 东莞啊？ 好大，唔系啊，香港冇上。 有冇见豪客啊？见你衣着显风度，你今日好靓仔喎！今日翻嚟嘅时候我吓跳喎， 黑色嘅西装， 系啊，真系噶！一除咗件衫之后，跟住又打回原形， 喵喵喵喵， 唔系真系 OK 啊！今日可以着西装， 系啊，唔系马老师系着西装系有种 老板嘅感觉， 文人韩国大叔嘅感觉， 文人 即系如果正衫， 喂，呢样嘢好似有啲矛盾喎， 因为文人嘅韩国大叔咯， 我又觉得即系其实好公道，好似阿杨。今日呢個 呢個籠 係好青春， 係啊，好靚。 佢著咩都青春 嗰啲棒球衫， 係啊，冇錯冇錯， 幾好睇喎！喺邊度？ 多謝呢個係 京都大阪， 係啦，京都啊，好似係 啦 ，second hand 嗰啲係咪啊？ 嗯 ，Vintage shop 係啊，好多㗎，佢哋嗰邊。 即係雖然佢係話 second hand shop， 但佢入邊咧啲。product 咧有啲我覺得咦 好新 㗎，係 啊， 係 咯，嗯， 好靚，我買好多件 喎。 你去嗰度做咩啊？講 去咗一個禮拜，闊別咗大家，沙啦啦咗一個星期咧，就去拍嘢，就係日本拍一個旅遊節目咁樣。咁都喺呢度借呢個機會多謝我哋嘅拍攝隊伍啦，無論導演啊、cameraman 啊、soundman 啊、我嘅女拍檔主持啊，大家都即係好用心去 做好 完成呢一個任務嘅，咁都好開心。同埋我第二次去京都嘅。 好似系同你上次要去嘅嗰个拍摄嘅嘢系有啲关 系 嘅喎。 系啦，上次就去山西啦，系啦，今次就去日本。咁其中一个都几宏伟嘅地方就叫做唐招提子，咁系一个日本遗产嘅一个项目嚟嘅。咁就系点解会？咦？点解会讲唐代？即系其实我主题讲唐代建筑嘅，点解会去到日本讲唐代建筑嘅？因为就系相传就系呢个唐代嘅时候有个日本高僧，叫做鉴真咧。就將總之一啲日本嘅建築文化就帶咗去呢、這、一個 日本， 係啦，咁所以就有個關係嘅， 好好啊！ 同埋第二次去京都咧。我第一次去係俾人捉咗去坐運嘅嘛，因為我出咗 COVID。你話你好憎呢個地方。 唔係唔係嗱，唔係 有冇陰影啊？又會陰 有啲唔開心嘅回憶，但係就唔係憎嘅，因為始終都係一個好好嘅旅遊勝地，同埋日本人又好 friendly， 好 nice， 係啦。 今次咧翻到去嘅話，就又係另外一個唔同嘅感覺。 唔同嘅感覺，同埋我想講，因為咧我即係孤陋寡聞啊。其實我喺香港咧，我印象中好似係冇去過一啲居酒屋嘅，冇去過食嘢嘅。咁我就去到當地咧就。即係晚晚住啲食飯嘅時候，都會去唔同嘅居酒屋度試啦。 啲深夜食堂咁嘅感覺 係啦，同埋即係嗰種煮嗰個人同嗰啲客人嗰個距離好近啦。咁所以你會望到佢煮嘢食嘅時候，嗰種感覺係好温馨嘅。 係㗎，咩都係佢㗎嘛。 同埋 煮個嘢佢，蒸出嚟個嘢佢， 係個份量又係佢自己定嘅。咁我覺得嗱，即係咁講啊，個份量可以大少少嘅。咁但係都唔緊要，因為個 yen 咧。雖然而家升翻，但係都仲係好平。 又咁講，居酒屋嗰個多數嘅比例嘅就每樣嘢都係小碟一小碟一小碟咧，你可以食好多唔同嘅嘢，同人哋送走嘅。 冇錯啦。 咁所以其實我諗係咯，你就會咯。 但 係 派嘢我就唔夠膽飲酒咯，即係 sake 我都最後一日我先 未飲。 但你唔覺得咩？有時咧食嘢咧，即係無論。食啲乜嘢都好啦，如果份量咧輕巧啲咧，你會感覺珍惜啲噶。 係， 即係如果咧你哇咁大住面， 賺肚咯， 冇賺係啊係。其實因為你有時好味嘅嘢唔使食咁多嘅，我覺得好味就。 你再好味嘅話，你咪食多一碟咯。 係啊，都係追加。 係啦，追加多一碟，咁有時會係咁樣。 同埋咧，你講到啲居酒咧，我記得講好多年前咧喺日本有一次咧入咗一間嘅拉麵店，我有啲意外嘅，真係得佢煮麵。 跟住咧，我都唔記得仲有冇人收錢添啊！即係總之好做嘢嘅人係得好少嘅啫。於是咧，你係唔敢催佢噶，無論等幾耐咧，你都會等，因為你知你見到佢好用心，好即係慢慢整、慢慢整咧，你會覺得好唔好食都冇緊要啦。最緊要就係你見到佢好用心去煮嗰樣嘢咧，你係會好尊重嗰種做嘢嘅精神。係， 同埋我覺得睇佢去準備嗰個食物都係一種享受咯。即係有時候用啲火槍去噴下啲肉啊，又或者切下啲sashimi啊咁樣，都幾開心喎！即係我第一次正式坐入一個居酒屋咯，因為平時喺香港就少食日本嘢嘅。 你會感覺上我就係覺得佢好似每一樣嘢佢都係珍而重之，以及嘅就係佢會係一種藝術嚟嘅咯，係咪？佢唔會求其咁樣整出嚟咁樣俾你食咯。 即係日本人係冇求其呢兩個字咯。 你自己有冇反思啊？ 天同 你有冇反思、啊？梗 係有啦，因為我真係好想講我嘅感受，即係呢七日，即係唔關我拍攝事，純粹係一個叫做香港人走到去日本嘅體驗，就係我自問係一個都比較唔中意守規矩嘅人嚟，即係你一規矩俾個枷鎖我咧，我就會個腦又function唔到啊，又做唔到嘢，係啦，會好棘住嘅。咁但係咧 ，feel 到佢哋日本嘅文化咧，係每一樣嘢都要係好。準時啊，守規矩啊，譬如我哋有一晚咧，係 book 咗一個居酒咧，就係七點鐘要到啦。咁我哋咧拍攝遲咗，咁我就可唔可以申請啊遲十五分鐘啊？咁佢就諗咗一陣，嗱你真係遲十五分鐘好咯，你一過咗七點十五分，我哋即刻 cancel 你個 booking 噶啦。 係嘅， 係啊。但係我就想講，我哋當晚去到嗰個居酒，其實係冇其他人噶啦，即係可能講緊十個座位，我哋得六個人。咁其實就算有其他座位剩咗咧，佢都。至於 cancel 你就 cancel 你咯，咁可能你 原則問題， 呢個係原則問題， 係啦，佢唔會因為想賺你呢筆錢而嗰個 bottom line 會褪咯，係啊， 你有咩睇法啦？ 對唔住，你第二次問佢，等佢代表香港， 我想問下佢，即係求其兩個字，仲響唔響佢嗰本字典？ 唔係呢個，我明你講乜嘢嘅，呢一個就係旅行嘅意義啦，係咪啊？你翻嚟嘅就係你代到嘅就係佢俾你嘅體驗之後，你喺當中學到啲咩嘢？ 有啲反省係啦，咁我又覺得即係你問翻我，咁我守規矩，咁當然啦，譬如工作上面，咁大家譬如開麥一定要翻嚟就係翻嚟，要開麥就係開麥，咁呢啲規矩一定要嘅。但係額外一啲，譬如我自己生活上面嘅一啲 lifestyle， 我就盡量都係唔中意俾咁多規矩自己嘅。譬如有一個嘢係大家都笑我嘅，即係去旅行，我唔執夾噶，即係我可能帶兩個夾，我將所有嘢抌曬落去。係 啊，佢個夾會打風。 係啊，打風我一打開個夾咧，係會冧曬啲嘢落嚟。咁但係其他同事就話：，我點解你唔可以買啲收納袋去擺咧？因為我就唔中意咯， 你係亂中有序嘅，你自己知咯。 花時間去抄咯啲嘢， 但係咁講嗱，我雖然花時間去抄，但我唔使花時間去執。咁你咪拉翻雲，其實咪 我想問下， 係咪 你著過嘅衫同冇著過嘅衫，你 我會分開擺嘅，我會分開擺嘅，即係我唔會摺咯。系啦， 好啊，咁样好好啊， 咁你间房咧， 嗱， 同埋咧， 你间房系咪都好乱？ 咪大佬，我又同你分一下，因为咧，我哋可能拍摄咧比较赶咧，譬如我上次去山西，差唔多平均啊，1.3日要换一间酒店。咁我日日都咁样，譬如我朝头早可能瞓得3个钟头，如果我再要执埋夹咧，就变相用埋嗰半个钟。咁所以我就練成咗一個就係我唔執夾，但我會譬如 area 我會大概個 area 係呢個位置係 呢個擺污糟衫嘅，呢個擺乾淨。 最緊你自己覺得咁， 一個夾有幾大啊？你分 area 會㗎，你乜 左上角右下角都得嘅。 間房啊，佢係啦，係啊， 劏房， 劏房嚟㗎嘛。 劏房 係啊，有啲簾架住就算㗎啦。 原來你比我仲不驚啊！即係我都已經好求其嘅，即係原來你仲犀利。 我私底下生活我可以一個好瀨啡嘅人，咁但係出到嚟就一定。 正正齊齊， 即係分係啲咩嘢，對乜 嘢， 係啦，就係守規矩同唔守規矩。 但日本人你係所有嘢，即係 even 我入到廁所，每一個廁所，我暫時未入到個廁所係唔可以大啖嗦氣嘅，即係我而家入去每一個廁所喺日本都可以大啖同人傾偈，同埋大啖呼吸嘅， 即係同外邊冇乜分別。 係呢一樣真係好佩服，甚至可能乾淨過出面添喎。 係嘅，係啊， 因為佢清潔得好頻密咯，係啊，即係佢唔會無端端清潔嗰個要做得好仔細啦，用嗰啲人都係你做到幾清潔得幾乾淨咧，如果用嗰啲人咧好求其咧， 系 啦，咁依样冇用， 冇错。同埋咧，佢哋个干净嘅程度咧，令到我咧都唔敢整污糟。譬如可能去厕所嘅时候咧，整湿咗个厕所咧，我都会攞翻咗自己帮佢抹翻。但系讲真喺香港嘅公厕咧，我可能都系唔会做呢一样嘢嘅。 呢一样嘢咪就系守规矩俾你嘅一个带你嘅嘢咯，系啦个影响咯，就因为你见到人哋咁干净嘅话，你亦都要干净啊嘛。系啦，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学习。 同埋咧，就算嗰条马路好短啦，红灯佢哋真系唔会乱， 唔会过噶，系啊。 其实我哋而家香港都几好。嗱，即係都好多紅燈，我見到好多係唔會亂過， 你講到話即係洗手間嘅話，我哋咪介紹過有一套電影嘅就《The Perfect Day》。 base 咧，係啦，就易初講先，佢咪就係講緊咯，佢就係洗洗乾公廁噶嘛。其實佢要拍嘅時候嘅話，都係想宣揚嘅，就係話喺日本嘅話，公廁唔單止係一個大家要去方便解決嘅地方，其實係可以係一個好靚同埋講咗俾你聽嘅，就係嗰個地方嘅文化嘅地方。啲公廁真係好靚啊，有啲真係黐線㗎。 同埋講佢 喺出邊望落去嘅，你唔知係公廁嚟嘅， 係一個旅遊景點啊。 係啊，真係會去打卡㗎，唔係講笑。係 真係靚嘅，係咯。同埋有一樣嘢係體驗，因為我哋今次拍攝節目咧，好多體驗嘅項目。其中一樣嘢咧，我之前係真係冇認識嘅，就係、是、茶道。即係佢會有一個老師咧去示範一次佢哋日本人點樣去尊重茶道，點樣個茶道嗰啲步驟入邊咧，佢每一樣都做到極致啊。譬如有一個位咧，我真係好五體投地就係咩咧？咁我哋一齊飲茶啦。咁當然飲茶嘅手勢會有個即係有個動作 指定嘅動作。 咁飲嘅時候咧，咁可能會有啲茶漬瀨邊嘅嘛，佢用啲手指公。抹一下嗰個茶邊，咁之後佢心口咧有個類似三角形嘅布巾嘅，再抹一下自己落個布度，佢唔會抹，佢就係抹一下同埋抹一下，佢每一樣嘢都做到好乾淨利落， 即係總之每次飲完一啖都唔會有痕跡， 係唔會有痕跡嘅，都係好乾淨嘅。 你個嘴角有啲污糟， 呸呸呸，抹抹抹，拍翻落你度， 麻煩你用 一條脷啊啊，哇冇事，好繼續啊，你開心個 party 啊！ 放松爆人，收呢本新闻之后继续唔好行开。 欢迎你回归， yeah. 谢谢。 呢首 Girl Just Wanna Have Fun 10:29，听紧 Radio Two 香港电台第二台 放松快活人，喺呢个假期前嘅星期一早上，希望你今日一切过得顺顺利利、愉愉快快、开开心心、健健康康。我哋听10:30新闻报告、财经消息等等等等，然后翻嚟继续我哋节目，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维港日前出现水龙卷，是天文台自1959年开始接获有关报告以来第一次在维港内有水龙卷报告。处理高级科学主任蔡振荣说，市民如果见到水龙卷，应该要躲避或者到室内地方，不应该企喺度影相或者等待水龙卷移近。船只亦都应该驶离水龙卷移动的方向，否则可能会有 危险。蔡振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过去二十年，天文台每年平均会收到一次有关水龙卷的报告，一般会在五月至十月收到。本港出现的水龙卷较多在外围位置，例如赤立角以西海面。今次是第一次在维港水域内发现。他又说，今次出现水龙卷的系统较弱，但是如果市民接近岸边仍然有一定危险，如果有杂物被卷起再堕下亦都可能构成危险。荔枝角道昨日有地下水管爆裂，引致路面下陷，一架的士跌咗落坑洞里面，受影响的路段已经解封。九龙中立法会议员杨永杰话，根据他的观察，今年爆水管引致路陷的情况较过去多，认为水管老化速度加剧，政府有需要进一步检查水管是否需要修复。杨永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据他所知，当局的风险为本水管改善计划的做法，是当发现曾经爆裂的水管，就去检查这些水管周边的其他水管有没有需要更换。他形容有关做法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够主动。他又说，本港可以参考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用机械人检查水管的状况，可以更主动和精确决定哪些水管需要更换。的士司机违例记分制自今个月22号起生效，有的士司机被法庭裁定干犯的士司机违例记分条例下的表列罪行，分别是滥收车费、兜客和没有将的士计程表设定在记录位置，被记10分。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说，很多时的士司机和乘客出现争拗，例如行程问题，司机就会被投诉，有可能会被记分，所以有不少的士司机都对记分制感到担心。何志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对于一些经常有违规行为的司机，即使有没有记分制，业界都同意需要处罚。他又说，在车厢内安装录影系统对司机和乘客比较公平，相信大部分车主都同意安装。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嘅西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北风逐渐增强。星期三至四风势颇大，早晚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11点，升291点，总成交金额1,56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3点，升1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03点，升58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4.6跌3.2，盈富基金21.64升3毫，阿里巴巴107元升4.5，美团170.3升5.7，港交所322.8升14元，中国平安50.65升2.05，恒生中国企业75.26升8.2，友邦保险71.2升2.85，南方恒生科技4.52.6升1.3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42.3，瑞士法郎0.841，加元1.352，人民币7.014，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6。日经平均指数报37,980点，跌1,849点。港金报24,67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53.56美元，卖出2,654.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干诺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但依段路咧仍然系车多噶。咁而家龙尾排翻去中山公园纪念体育馆对出嘅。再重复多次啦，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而家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中山公园纪念体育馆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咁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咧就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翠塘花园对出噶，就系、是、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一段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翠塘花园。咁另外大埔嘅丁角路有紧急维修工程，丁角路去大埔市中心方向，近住完善路快线封闭噶，咁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完结篇，死鹰岭激战过后，只剩低17人嘅江七年，又要马上前往水坝桥执行揸桥任务。目睹身边队友一个一个牺牲，千里同万里，最终又可唔可以击败敌军，全身而退？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三十一。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的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的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的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和问责的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我想成为一个出色 的 DJ。 喂，各位同学仔，你们准备好没有？我是 DJ On Air。 做 DJ 要有口才、急才、天才，到底他们有没有呢？ 我是 DJ 全部入围的学员，除了会上堂学习广播理论，现在将会接受一个最直接的全方位大考验。我是 DJ On Air，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密切留意。 先生，我是李姑娘啊，你知唔知你自己叫咩名啊？ 我叫梁继章。 咁你知唔知自己喺边度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平时几多点喺度咧？ 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 咁你记唔记得自己有啲咩家人啊？ 记得有李丽如啦、马小强同埋阮壮阳。 先生，点解你啲家人个个都唔同姓嘅？ 因为佢哋唔系一般人咯。 咁佢哋系咩人啊？ 佢哋就系风骚快活人啦。 继续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啦，坐喺度咧有男同学、女同学，想问大家，人生达到一个阶段，噔结婚啦，结婚之后咧，你哋觉得男仔同女仔喺态度上、思想上、行为上会有咩改变啊？会好咗啊，定唔好咗呢？咁样样，我见到网上咧有个女仔，佢话点解本来拍拖嘅时候系咁样，结婚之后会完全有啲唔同嘅想法嘅咧，咁样嗱，佢针对嗰样嘢系乜嘢咧？就系话咧喺拍拖嘅时候咧，个女仔好得意，佢就话咧，男朋友，我哋咧唔可以 A A 制噶，留意，佢话唔可以 A A 制，即系话咧，无论系消费啊或者系买任何嘢咧，都应该系男仔俾钱噶。咁啊，呢个女仔嘅解释就系话，我咧如果系咁样嘅咧，我就觉得受到宠爱啦，我会觉得开心啲，唔系俾唔俾得出嘅问题，即系唔系自己负唔负担到问题，即系我觉得男仔咧，每一次咧都帮我俾钱啦，食饭又佢俾钱啦，我好开心噶。好啦，到佢而家拍拖到结婚咯，个男仔第一样嘢就话嗱，咁由而家开始咧就要 A A 制噶咯，咁女仔就有少少崩溃咗，吓点解嘅咁样？个男仔嘅解释咧就系咁啦，佢话因为 結婚係兩個人嘅一種 commitment 啊，即係一種咧叫做付出或者承諾。 承諾。 咁所以咧就應該大家一齊付出，唔應該淨係一方付出嘅。你覺得？在呢件事上面个男仔有冇唔啱呢，或者係小杨你点睇呢，如果你将来踏入呢一个登登登登嘅时候，你会唔会都知道男仔咁。 首先我觉得呢，为免大家有呢一个误会或者冲突产生呢，我觉得其实呢啲系咪应该结婚之前呢就要倾清楚。 所以佢今日倾清楚。 因为呢我直情有对朋友啊，即系唔介意开名，即系开嗰个地方，就系啲教会嘅朋友啦。佢哋结婚我觉得好好喎，即系佢哋话呢佢哋冇任何嘅即係衝突發生咗，但係佢哋結婚之前咧，即係佢哋而家夫妻嚟嘅，佢哋會特登去揾一個嗰啲叫咩婚前輔導啊，婚前輔導。我話點解你哋係有鬧交咩？佢話冇，我哋冇嘢，好和諧。 咁 但係佢就 乜嘢喺 為咗我哋之後嘅婚姻生活更加和諧咧，佢哋想即係由細到大咧，可能坐埋一齊揾一個第三方，一齊去理順翻自己一啲原生家庭嘅一啲問題，再點樣由原生家庭去結合到雙方家庭，希望唔会有大家嘅 trauma 係影响到个婚姻咯。我觉得哇，好成熟啊呢、這个，因为佢哋係比我细，可能廿度问嘅时候，咁我哋结咗婚都三年，我见你都好恩爱咯。系咁，但係你问返我嘅，咁我諗我又唔会去到要特登搵个婚姻辅导师去帮我解决，但我諗大家喺迈向人生另一个阶段嘅时候，大家就要倾清楚咯。 冇错冇错， 咁系反悔㗎嘛，倾清楚。 系啊， 咁冇啦， 三年后我都系唔 AA 制或者都系 AA 制。 咁如果你咁你冇好， 咁 冇 得讲啦。将来如果反悔冇得讲，不过我又咁谂喎，啊好得意，即系我第一次听话结婚前揾一个辅导师帮佢哋辅导， 但系问题出现之前就已经。 但系我嗱，你呢个啱啱就我想问嘅问题出现之前啊嘛，但系你其实你未一齐生活过咧，有啲嘢你真系唔知道，原来呢一样系问题，你明我讲？ 所以咪有第三方喺度咯。 但當問題都未出現， 就係比較係公平同埋公正嘅一個感覺， 同埋有 專 業人 士，佢係會睇到嘅，係啦，係唔需要兩個人係要困獸鬥，你先至可以知道究竟對方係一個點樣嘅。況且佢就喺咁嘅情況之下，知道嗰個人嘅話，都未必係佢嘅真身。吓，即系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我系赞成嘅，因为其实有好多，我唔知系咪因为喺宗教方面先至会系有。我有个朋友嘅话都系咁样嘅，佢话因为佢有某个宗教系会建议大家咁做，甚至乎嘅就系你而家讲紧嘅系呢一个身心方面啦。咁其实系身体都有嘅，就会先嚟去 check 下大家会唔会有一啲嘅就 系 隐疾，又或者系有啲嘅遗传嘅一啲可能系病痛咁样。所以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好好嘅。你当所有嘅嘢去理顺一晒，你有好多嗰啲嘅嘢大家可以預先傾咗都 OK 啦，其實好似簽個合同咁啫嘛， 係啊， 係咪啊？雙方都同意啦，咁樣咪舒舒服服咯，有啲咩講到明， 可以攞得出嚟嘅所謂秘密，仲要攤曬出嚟俾大家，係 咁噶啦， 係啊。就唔好隱隱瞞瞞，之後到結咗婚之後，原來你咁樣㗎，咁你到時仲要有埋小朋友，你就更加走唔甩添喎。 係， 唔係如果你講到婚姻，我覺得其實某程度上都係一啲咁嘅事嗬。你又不妨可以大家即係 開心成咁樣 係啦，講條件咯，係啊，因為其實婚姻我覺得根本就係咁嘅一回事咯，應該係咁嘅一回事。 嗱，以後啲碗你洗啊， 就唔好再咁浪漫睇黑啦，唔該。當你一步入婚姻嘅殿堂嘅時候， 現實 係啦。 交水 费啊，系啊， 自己衫啊， 自己洗， 自己洗， 自己行李自己执， 系啦，最多我帮你倒洗衣 粉 液或者洗衣粉。 唔該曬你喎，真係， 其實好粗魯啊，好辛苦曬你。不過我覺得呢個女仔咧，如果呢一個咁嘅 case 咧，就去到呢個 moment， 如果對方提出一樣嘢，佢真係要諗嘅，好過真係結咗婚之後先至好多拗撬。錢呢一樣嘢，有時雖然就算結咗婚咧，係真係會有啲對某啲人嚟講咧，係一啲叫做唔開心嘅點子嚟嘅。我記得我嗰時都講過，有一對夫妻咧，係結咗婚之後咧，佢哋都實施咧餐餐要分翻開。喂，你使咗幾多錢啊？12蚊，你俾翻我咁。咁但係覺得，如果佢兩個 OK， 咁就 OK 咯。雖然旁人會覺得使唔使啊，即係分得咁清楚咁咯。但我覺得每個家庭總係自己即係運作嗰個模式啊，係咪先？ 嗱，我琴日定唔知前日咧，我 on the way 碌手機嘅時候咧，睇咗個 term， 我唔記得咗，唔知叫 boys 乜嘢。咁佢大概意思就係咧，因為而家現今嘅社會女性咧，就係、是。討論到婚姻咧，就會頭先出現大家嘅問題，哇，好煩啊！又呢樣又嗰樣，佢哋就選擇咧 stay single， 同埋就盡量咧就即係唔同男仔拍拖啦，即係就衍生個新嘅 terms 係啊，唔知 boys 乜嘢我唔記得咗，咁就係亦都係一個另外嘅社會嘅一個文化或者一個 解決婚姻嘅一個， 意思即係點啊？唔同男仔拍拖， 唔拍拖，唔結婚、，stay single，即係女性， 即係覺得好麻煩， 係就好麻煩， 即係婚姻。 至於女性就獨立。嗯、即係有一個新嘅咁嘅現象啦。 我覺得係因為其實你嗰個時代唔同咗，係咪？亦都要講緊即係女性佢要抬頭，佢可能自己可以獨立到啦，你先至可以有條件去講呢樣嘢咯。所以其實我覺得嘅就係婚姻唔係真係咁簡單，有時係一種共生，就係嘅就係大家係互相 你好我就好， 你好我就好， 唇亡齒亡咁樣。 係啦，所以其實若果你係建基於咁樣嘅話咧，你又唔好怪嘅就係個女仔會咁諗。系嘛？但系如果你话即系佢嗰个共同体嘅时候话，可能真系会咁样谂。但系如果你话哦，仍然都结咗婚之后，可以独立少少嘅，我觉得呢一样嘢系有少少背道而驰嘅，系咪啊？即系如果你结咗婚嘅话，你好难仲喺一个两个一齐共同要建立嘅基础或者系关系当中嘅话，你仲要割开出嚟噶。 嗯， 你一定要牺牲你自己有某啲嘅独立，系咪啊？你嘅自由，你先至系能够步入去嗰度。所以咧，你一定要。即係要諗清楚， 同埋好公道㗎。你有犧牲，對方都有犧牲嘅啫嘛。即係你有付出，對方都有付出。 但係你得到嘅嘢，亦都係一個單身嘅人，佢冇嘅。 冇錯， 睇下你嘅就係你要攞 有辣有唔辣，睇豬邊樣咯。 你要攞個橙定攞條蕉啦，即係我覺得係咁嘅。 我想兩樣攞。 所以冇嘢啱唔啱嘅，冇嘢可以兩樣攞曬嘅。我又 睇下適唔適合你嘅呢一樣。 係啦，冇錯。同埋嘅就係兩個人之間嘅相處嘅話咧，旁人真係不得即係出三道四，因為就係真係好難講嘅呢啲嘢。係啊。 请大家唔好再说三道四我同马老师啦，我哋嘅关系唔系一般人了解到 嘅。我好赞成你哋两个喺埋一齐，系啊， 唔好再成日话喂，人人你唔可以咁，唔好再咁样。 Okay, 因为所有嘅都系出于爱，系咪？ 冇错啦， 好啦，咁祝你哋天长地久， 家姐， 觉得 拖住只手啊， 大佬。 Crossroads once again. You're telling me you're so confused. You can't make up your mind. Is this meant to be? You're asking me, but only love can save. Try again or walk away, but I believe for you.And me, the sun will shine one day, so I just play my part, and pray you'll have a change of heart, but I can make you see it through, that's something only love can do.Hope beyond the pain. If we give enough, if we learn to trust, but only love can save. Try again or walk away, but I believe for you and me, the sun will shine.But I can make you see it through. That's something only.Deep inside, you'd give my dreams. But I can make you see it through. That's something only love can do. That's something only love can do. Fall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一个家庭的幸福由每一句说话开始。我们经常讲说话是一个艺术，你的说话要好好控制，但是在家往往这个地方就是被我们忽略的地方。我们对陌生人越礼貌，对亲密的人越无所顾忌，因为知道我家讲嘢，屋企人不会怪我哋，就算讲嘢比较直啲、恶啲，佢哋都唔会嬲。不过屋企唔系无坚不摧嘅，幸福嘅家庭需要经营，幸福嘅家庭系要由说话开始。懂得好好说话嘅，控制说话嘅家庭，往往幸福感更加强。婚姻中两个人相伴多年之后，总会认为无需顾忌，讲嘢嘅语气、讲嘢嘅态度，本来关心嘅，但到咗嘴边讲出嚟就变咗埋怨同指责。喺一齐时间耐咗之后，人嘅内心被消磨，即使系出于好意，但讲嘢嘅时候都冇考虑对方嘅感受，只系一味咁抱怨、责怪，久而久之嘅恶性循环之下，家庭生活就会出现危机。夫妻之间任何的小问题都可能会变成大问题、大麻烦。即使是婚姻再亲密的两个人，都是独立的两个个体，会有各自的感受。再亲密的人听到一些不好听的说话，都是会不舒服的。向屋企人发脾气是最懦弱愚蠢的行为。很多时候换一种说话方式，两个人的心情就会截然不同。不要轻易动气，遇到矛盾不要互相叫嚷，心平气和，就事论事，多为对方考虑。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好好说话，受益的不单止是夫妻两个，还有小朋友。因为潜移默化，以身作则，爸爸妈妈的说话，他们的方式，他们的态度，对小孩子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的。语言是有情绪的，会令人有产生一些好感或者不开心的感觉，可以带来温暖，也可以令人带来伤害。有时言语上的伤害比身体的伤害更加严重，身体的伤害是看得到的，会痊愈的，言语上的伤害是无形，有阵时未必会痊愈的。有的父母平时对小孩子讲嘢都是一句起两句止，但有时又会责怪他们讲些很难听的说话，一种打击教育不能够帮到他们，反而会令他们成长带来消极的影响。经常被父母责怪批评的小孩往往十分自卑，会陷入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的情绪里面。这些来自父母的打击造成的伤害，不单止体现在现在，更好像一支针一样插入心里面，经历长漫长的岁月都未必能够治愈的。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词叫皮格马尼翁效应，意思是赞美、信任、期待，具有一种能量改变人的行为。当一个人获得另一人的赞美的时候，他感觉获得支持，就会增强自己的价值，变得自信、自尊，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家庭是需要一颗爱心、感恩的心一起去创造的。希望由今天开始，每一个人都爱他们的家庭。活在这个家里面，我们都是家庭的一份子，用我们最大的爱心关怀，令每一个活在家庭的人都幸福快乐。 家中灯上亮起，漆黑中会记起，漫漫路陪伴着多得你，小小餐桌聚首，淡淡味道亲口，像月亮陪着星斗。狮子山那阙歌，抵挡风雨许多，患难亦能携着手闯过。

晨。 马老师唔使点名啦，齐人啦。 今日取消点名。 好。 吓、啊？点解嘅？ 提人啊嘛！ 我点咩名啊？我就后你唔喺度先点名。 三个学生啫嘛，点嚟点去啊？得个三個。 老师，点解你嗰班咁少人？我见隔篱班有廿几人嘅。 边一班你讲？边一班你讲？ 班班都有咁多人嘅。 你又嚟喎？而家咩日子啊？ 秋天。 系啊，系过几日又 农 历秋月。 跟住又要重阳啦。 系啊，下个月啦，就九月啦。 系 食咩好啊？呢个时 菊花。蟹 大闸蟹， 饮花酒， 系啊，有蛇就又出笼啦。呢个年代特别多嘢食噶， 系啊，因为秋收啦嘛。 系啊，蟹咧，如果阿许 Sir 咧，佢实话唔好食啊，点解啊？ 凉系咪啊？ 寒 凉咯， 系 咯。不过唔系啊，老师，人哋话咧，只要唔食佢嗰唔知边忽咧就得噶啦。你要挖咗个 肺啊嘛， 系啊， 同埋点下啲姜咧去食得唔得？ 系啦，或者饮一啲唔知咩酒啊。 你乜都唔知咁，你讲做乜嘢啊？ 讲下啫，老师你 啲态度， 你唔可以咁样话学生，你会打佢哋嘅自信。 同埋你，同埋你要蒸嘅时候嘅话，摆啲紫苏叶喺底啊嘛。 系啊，大家中唔中意食蟹啊？ 超 中 意， 我任何时间好中意， 好中意。 系啊， 系啊。 我以前会自己买，然后自己汤。你知唔知汤噶？想问 唔识？ 嗱，我 就 识食，我就系即系差唔多咧，就攞块纸两个笃入去。 系。 系啊， 都去，然后就搣咗嗰啲肺啦。 系啊系啊， 喺你 督 入，唔系督入去之，你漏咗个步骤，知唔知系咩？搣咗个块三角掩啊！ 哦， 系啊，你搣咗个块掩， 督完后搣唔得噶。 我会惯咗搣咗先咯，搣咗个门口开大啲。 O K， 我掹翻出嚟，我搣咗， 唔好改汤蟹，讲嚟讲去 系啦系啦，真系好中意食蟹噶。 嗯，好中 意。有冇听过咧？第一个食蟹嘅人都系特别犀利啲。 梗 系啦，咁核突， 成只外星人咁样， 又唔知有冇毒， 有钳你。 你哋覺得蝦恐怖啲定蟹恐怖啲啊？ 蟹恐怖啲， 兩樣嘢唔同嘅。咁味道先 蟹啲腳係核突啲， 起碼蟹有攻擊性啊！蝦佢 有打橫， 我冇聽過蝦會咬人，但係蟹真係會鉗 啊！ 同埋聽講 蝦就會彈你咯，佢會咁樣攣咁撲咁樣彈你一下㗎，有啊會。當你去清理佢嘅時候，佢有時會㗎嘛，佢就係生嘅時候。 你劏佢真係鉗住，你應該點啊？ 篤佢隻眼。 我唔知啊，我未试过。不过我只系，我有时谂一钳住，因为龟咬住咧就雷劈先开咁嘛。 哦， 二零二四年啦，梁嘟嘟， 咁全知讲下啫。 你知唔知蟹咧个攻击咧？如果佢喺沙滩嗰度咧，有人攻击佢或者佢准备攻击人咧，只系夹起 嘅。系啊系啊 系啊， 佢真 系 好犀利啊！ 佢扮大只啊嘛。 系啊， 系啊，其实就好似系，即系好似猫头鹰咁，你有冇见过？佢惊嘅时候嘅话咧，佢会打侧噶嘛？唔系啊，佢会趌高跟住打侧噶嘛？跟住佢觉得佢只咁样大只啲啊，真 系。如果有冇见过沙滩上啲蟹咧，佢会成只趌起身嘅。 但我就见嗰啲蟹，沙滩上面系好细只，喺个窿度。 系嗰啲蟹仔咯， 嗰啲小 蟹就未见过。 系啊，嗱，你买一只翻嚟啊。我准俾你睇。 好。但系嗰啲扎住晒嘅，通常都。 都要解翻去。诶，系喎，又谂起佢蒸 上年啊，蒸下。 但 系 你 攞出嚟笑我咯。 系啊。 你喺日本咧，你有冇食过嗰啲一包嗰啲蟹仔啊？即系真系好似沙滩嗰啲咁嘅蟹仔，红色炸手，我觉得唔系几好食。 我梗唔好食啦，蟹真系要先。 要有啲肉。 系啊，中国人咧食蟹呢个历史已经好耐好耐， 系好聪明。 听讲咧，据讲吓，汉武帝系第一个食蟹嘅人。 哇，真系好有 食噶， 系啊。 同埋咧，中国人对于食蟹咧好讲究。 系 有冇听过呢个叫八蟹八件啊？ 蟹八件系一种菜式名。 食完之后嘅话都可以砌翻佢。 唔系 蟹八件系一种菜式， 唔系第一句系咩嚟嘅？ 蟹八件将只蟹斩开八件， 唔系 哦，我知啦，即系好似一鸡三尾咁， 唔系 蟹八件整蟹八件啊？ 系一个蟹嘅种类嚟嘅， 唔系即系你第一句系咩？ 系一个咸头嚟嘅， 唔系。佢原來咧係食蟹嘅工具 哦，咩鉗啊，咩鋸 啊，咩居然為咗食蟹有八件嘅工具， 係咪大閘蟹嘅工具啊？ 係啊，包括教剪仔啦。 其實，如果你冇工具咧，有啲係好難整嘅。 係啊， 又或者有啲人中意咧揾個錘揼爛咗個殼先煮噶嘛。 你中唔中意咁啊？ 我唔中意啊，我中意圆壳噶，圆壳先正啊嘛，嗰啲汁、嗯。 因为有啲大嗰啲蟹钳咧，你其实用手咧系冇可能整得开嘅。咁、 嗯、 所以有啲人咧，嗰啲食肆中意同你揼碎咁 都唔系揼个蟹壳， 又唔可以咁。 唔可以咁。 如果你系咁嘅话，佢嗰啲蟹嘅蒸咗嗰啲味嗰啲咪漏晒咯。 O K， 系 哦 ，O K。 攞個兜晾住佢咯， 係啊， 晾住啲漏出嚟。 咁、嗯、你咪你嗰啲水， 有啲人會飲埋嗰啲汁。 係啦， 梗係飲啦。 唔係，除非如果你蒸完個，你下面有啲衣面底索一索佢，係咪啊？咁就當別論。 喂，我最近食咗一個餸，真係好好味。 係 兩隻高蟹連埋嗰啲肉餅一齊蒸，哇，真係好好食。下次我帶你去食， 唔使 我請。 好，你放唔放飛機先啦？ 係咧，唔放飛機先啦。 你講啫嘛。 咁蟹八卷咧就係嗰啲食蟹工具啦。咁從來其他，譬如話你食蝦冇呢啲咁嘅工具，係啊。咁 好理氣嘅，你食其他啲海鮮係嘛？係蟹比較理氣啲。 頭先你講得啱啊，有啲人咧食蟹咧砌得翻，砌得翻一隻蟹。 我有朋友係咁啊，係啊，但係佢食一隻食好耐。 我知道慢慢， 系佢慢慢攆，系慢慢攆，女仔嚟嘅。但系佢真系佢有能本事，到最尾就砌翻只蟹。但系点解我唔知嘅？我揭落，冇肉啊！ 但系有啲人将个蟹脚咬到碎晒，咁点砌啊？即系佢即系， 所以佢就切咗入边啲肉，但系佢只 剪开， 佢扯出嚟， 扯出嚟，系啦。 我见过有个人咧，佢将连只脚都照碎晒啊！ 咁就砌唔翻， 砌唔翻噶， 砌唔翻啦。蟹仲有咩名噶啦 ？Grand。 中文名， crab, crab, crab 中文名， 唔知咩君子系咪？咪有咩君子啊？ 即系乜君子啊？ 无常公子， 无常公子， 系啊， 因为佢无常， 系啊， 边个无啊？ 无啊， 有无 啊？无常公子， 没有肠， 仲有一个咧叫多子夫人。 多子啊！ 哦，因为有好多孩子， 系啊，好多嗰啲糕啊， 哇，真系好食啲糕。 仲有一个叫做横行将军，大家 明唔明啊？系 咁蟹咧，其实咧，中国人嚟讲咧，觉得好吉利嘅。 嗯， 点解啊？你觉得？ 因为大只，因为霸道， 因为横行， 横 行，横行无阻，一个上嘅横行无阻。 嗱，仲有同佢啲脚啊钳有关嘅，有总共有几多只啊？ 八只 咯， 系啦，即系代表发啦，同埋咧佢个壳系点嘅？ 硬 空空嘅， 系 啊，即系代表咧话 硬净。 是啊，硬正。两只蟹又代表咩意思啊？ 双蟹、 孖蟹、 double 蟹，咪将啲福气咪 double 咯？ 唔系，有啲谐音，谐音。 双蟹，二蟹， 两只蟹。 和蟹， 类近啦。系啊，类近啦，吓和蟹都系。 我知， 系咯。 二蟹，二蟹，做乜都容易啲蟹。 咁就唔係吉利啦， 唔係 啊，開心啊， 係啊， 但係 蟹咧，有多謝咁嘅意思， 點解嘅？ 謝謝兩隻， 謝謝，哦，幾好，係 啊，好多呢幾得意嘅嘢，咁 我知啊，仲有點解叫謝謝？因為兩隻蟹咁即係。多咗个钳啊嘛， 系 双钳双钳双钳双钳 thank you thank you， 会唔会夹硬一少少啊？ 唔系啊，好好啊，咁我声声都系咁啫嘛， 声声人哋真系个发音系声声 啊， 声 钳声声钳声钳声钳 thank you thank you， 得谢谢，继续， 我觉得好好啊呢个， 老师都呕啊呕啊， 呢个真系不能九同， 得啦， 唔好九同八同都得啩 ，OK OK， 食唔出啊嘛，我叫紧九同， 喂好。 有冇尊重我老师啊？ 佢一翻嚟咧就 乱晒 我 啲 秩序，秩序， 好晒秩序。 你讲 家嘈屋闭， 做句蟹， 咪讲咗咯。 再嚟， 佢头先咪做嗰句啦， 咪叫系咯， 系啦。 嗱，再做一句， 两只蟹 ，double crab， 双钳双钳，上马老师嘅课 ，thank you，thank you， 谢谢你一路以嚟嘅教学啊， 谢谢， 谢谢。 Thank you, thank you。 好，快啲继续。 好， 好。 佢仲有一个名咧，叫做介事 嘅。 介 事 介绍啊，介事咧就系 护士嘅事， 将士嘅事，系啦，系啦。 啊， 点解咧？ 介事啊，因为嗰啲手好介， 唔系 食嘅时候要小心啲，如果咪会介 口。唔系，你唔使反白 介事。 我觉得咁样我先能够答你啦。 最个头要玩要玩，最黑人憎啊！ 我知啊。 佢跟住条筋， 界事啊， 有一个界事啊， 同佢身体嘅特征有关嘅。 硬 边个界啊？ 系啊，界事个界啦。 所以佢 界事咧，佢同个壳有关。 系啊，你攞佢嘅时候，佢吉你噶。 系咪啲纹啊？啲纹路 唔系，佢壳硬框框嘅，即系好似个将士咁啊。所以咧，有冇听过虾兵？ 即系好似着咗嗰啲盔甲咁嘅。 蟹将军，系好梁咪咪 咩啊？ 咩啊？ 佢当然冇识嘅人作佢噶啦，系啊，佢冇嘢讲就作佢。唔系，我欣赏你。 而家唔系啊，讲一句蟹，关于有个蟹字嘅成语啊、俗语啊等等。 成语啊，虾兵蟹将咯，头先你咪讲咗蟹。嗯，蟹，我中意食蟹。 我都唔系叫你作佢 蟹。 蟹后 成语啊， 喂，系啊，即系有关咧。你啊，我想问你， 嗯， 啊，李锐锐。 我咪叫你去啊！我细路长啊， 细路长焗蟹即系你戏行嗰啲啊， 系啊， 系啊，点解叫焗蟹？ 焗蟹 因为你嗰个感觉嘅就系焗蟹啊， 即系点解系焗？ 即系想笑唔笑嗰啲 系啊，唔笑唔到嗰啲。 因为蟹蒸完嘅时候系要焗一焗佢嘅。咁其實就係、是、就係、是、將嗰個蓋係要冚住佢啦，咁就等於你好似笑緊嘅時候，你 手冚住個嘴， 你笑你 suppose 應該要開個口噶嘛，但係唔俾咯， 冚住佢， 係咪同啲係咪同啲聲有關啊？噗碌噗碌噗碌嗰啲聲啊？ 我覺得我頭先個講錯啦， 佢嗰個啱，佢嗰個啱。 可唔可以重複一次啊？ 冇錯， 就想笑嘅時候冚住個嘴。 當你要去蒸蟹嘅時候，你一定係要揾個嘢焗住佢嘅。咁你要焗一焗佢先至會熟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要笑嘅時候，我哋應該 suppose 係要開個嘴。但係喺嗰個時候嘅話，我哋唔可以，我哋要咁，咁我就焗住個蟹咁樣。 好 ，OK， 點解叫蝦兵蟹將咧？ 蝦兵蟹， 因為蝦嘅體積係細過蟹， 同海龍王有關咩啊？ 因为蝦嘅體積係細過蟹咯， 嗯，仲有咧， 我知， 蝦就係兵， 因為 蟹就將， 蟹將，因為佢有個鉗，好似大刀咁樣， 係啊，好似個將軍咁啊，你覺唔覺得？ 攞住 啲保護，有冇聽過一蟹不如一蟹？ 有啊，一山還有一山高，一蟹不如一蟹。 两个唔拉啦， 都唔关事， 唔关事噶。 嗱，佢咁样讲落去，你又觉得好似唔都啱。 一系不如一系， 一系不如一系， 即系一个年代唔及上一个年代。 老师啊，你答呢个问题，咁我想问，点解唔系一虾不如一虾，鱼不如一鱼？ 啱啦， 点解你哋用蟹咧？ 啱啦，你自己查啦。 我自己查。 一蟹不如一蟹啊！我真系想知。 有典故嘅，有典故。 有典故噶， 我知。 来自咩噶？来自咩啊？ 来自汉汉高祖。 来自海龙王。 春秋。 我谂有一个好中意食蟹嘅，但系咧佢 老婆 煮俾佢个蟹越嚟越难食，佢就话一蟹不如一蟹。 唔系，好啊。仲有，我补充翻，其实《红楼梦》咧里边好多食嘅嘢噶， 好多噶，你真系要睇下。 蟹嘅其中一样好重要， 冇错， 系啊。 同埋就 系 有啲厨师系因为咁样嘅话，你知唔知有个《红楼梦》宴，就系将佢里面佢讲过嘅，就系全部都煮出嚟去宴客。 哇！ 同埋咧，《红楼梦》咧曾经有里面有一个故事咧，就话。食蟹咧，食咗好多钱嘅， 系啊，食咗好多钱， 系啊， 即系好贵啊嘛， 系 啊， 好贵， 系啊，因为佢 系噶海鲜系 好 贵噶， 好重几廿斤。咁你而家谂到一蟹不如一蟹啊！你唔好以为 头先我讲咗，你都冇理我。我系咪一个老婆煮俾老公食？今日但系越嚟越难食。佢就话：而家你煮啲蟹，一蟹不如一蟹咁样样咯。 因为佢冇心机精啊，因为 唔系你煮， 系啊，佢自己个锅煮，自己个就系主管愿望。 我知，或者咧嗰啲渔夫， 有人日日都同佢讲：，你真。 或者嗰啲农夫、渔夫啊，渔夫捕蟹，今年嘅收成唔及上一年嘅收成好，所以又话一蟹不如一蟹， 系咪咧？ 唔系， 一蟹不如一蟹啊！ 即系来自苏轼嘅，系咪？ 啊，同苏轼有关， 同苏轼 咁劲， 系啊， 佢查啊嘛， 嚟啊， 嚟啊， 佢睇啊嘛，讲啊 ，Michael 大佬，请 你讲阿轼仔嗰啲嘢。 苏轼嘅《艾子集说》佢话，比如一个比一个差，事物每况愈下，越嚟越差咁解。 你解释一个典故 啊， 因为佢睇到个 典故， 因为佢睇到啲体型一般嘅螃蟹或者细小嘅蟹，就叹点解而家啲蟹越嚟越细只噶，真系一蟹不如一蟹啦。 你自己能够话你啱一半，从前咧好耐好耐以前咧，有一个中原人，佢叫艾子啊，咁咧佢中原冇咩嘅， 冇河冇海， 啱啦。佢一日去到个海边咧，哇！原来个海咁大嘅，咁啊、 嗯， 哇！啲海水又咸咸地，咁啊、嗯，叫咗个艇家撑佢出去海嗰度睇下睇下嘢啦。咁、 嗯、 个艇家就哇一捞捞咗好多，有笑乜 有虾有蟹， 谂到第二啲嘢唔出得街，你继续。 我有兴趣。 我知道，我一阵间讲俾你听。 O K， 嗱，好多嘢上嚟，你搞到老师心塞。 我知，你冇心如止水。 O K， O K， 心如止水 嚟嘅系啦。 咁就闹咗好多，咩嚟噶？跟住个话俾你听，诶，呢啲鞋哇好大只，咁啊，跟住咁啊冇理佢啦，跟住又再一路埋紧岸嘅时候，又闹啲嘢，啲咩嚟噶？呢个鞋仔，佢有名嘅，系啦，咁啊又细只啲。跟住咧，再翻到埋去咧，即系翻埋我， 再见沙滩， 再见到咧，嗰啲叫棚棋啊，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好细只噶咋， 即系沙滩上嗰啲咯， 系啊，咁佢就话，唉，真系一蟹不如 一蟹啦，好好啊呢个故事， 嗰人叫咩名话？ 艾仔，艾 子， 杀我措手不及， 艾仔啊，艾仔啊嘛，艾仔，你好 friend 噶同佢，系啊， 头先佢讲过系 素食啊嘛， 系啊，食咩噶？ 食素咯。 姓艾，叫 I love you， 系啊，你个英文名啊嘛 ，S O S I C K， so sick， 我哋都有个节目主持人，我哋都有个节目主持人系 so sick 噶一台， 我知道，系啦，咁另外都系啦，农历九月就开始食蟹噶啦， 系， 咁就九月食咩先啦？ 乸公乸唔知， 你一日公一日乸噶啦， 是但一样啊， 日日食就得噶啦， 又系。 你做 咩？ 食公先，我估食公先。 我依家唔理食公定乸， 周浩祥，周浩 祥，周浩祥， 我自己查，我自己查。 九月食蟹，唔理佢系公定乸，总之有得食就食啦。谢谢。 好啊。近代新知，完全唔使押韵嘅。 系啊，冇错。你有冇睇啊？呢排系啊，玩啲新知系几好噶。 新知 啊，系啊，唔使押韵噶，冇错。 好。 我哋唔系嗰啲咩五元节目诗啊。 冇嘢，呆咗呆咗啊！买事 ，O K， 我睇下仲有冇嘢可以考啊？ 有乜嘢补充啊？无长公子， 你知唔知咧？原来咧，我梗系唔知啦。唔系我点会讲落去咧？ 原来咩啊？ 原来佢有两个姓， 蟹有两个姓， 系啊，蟹啊，苏 姓有两个姓， 蟹啊， 哦， 姓名个姓啊， 系啊， 螃蟹 唔系， 姓庞。姓彭， 大集派姓大， 咁咪食两个 集系咩意思啊？ 集系佢个 中间佢嗰个， 唔系英文名有 middle name 噶嘛？ 定系个地方？ 集派个 地方啊，个地方咧系咪 啊？系咩嚟噶？ 唔系啊？ 唔系错， 系讲个地方。 捉佢哋落去，摆落去一个嗰啲桶嗰度，等佢哋唔好爬嚟爬去嘅时候，嗰个就叫集啦。 哦，咁有冇细集派咧？ 你自己去查， 自己查，自己查， 好，冇咩事。 定有铁闸蟹， 我出去食蟹先啦。 不理污染多缺德，早已将恋爱旧骂尽掉进海。如果有好者中秋，他若前来，必预定十人的餐台。还情愿孤单过节，前度有很多过节，无法放。得开人潮内，我若要被你绕道转弯，总能殊途。唯一怕电脑留过很多轨迹，凄清的心宵总是看到。游玩时小心碰着你，寻梦时小心碰着你。手扎像哮喘再起，还未能轻轻放下你。如路人一般冷待你，来学以全套利，偏要铭记。即使洗脑，小不光写过日记。成傲为了不碰面制造烦恼，从埋伏到被见也得兜路，还未崇高到连敌人都抱抱。若被你身外泪碰到，无法装有爱，细问你的孩子可好？ 手摘像哮喘再起，难像尘埃般抹掉你，曾是如此。 张天富嘅小心碰头，十一点廿九分，听紧风骚范围啊！先听晒呢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今日是国家烈士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仪式，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等领导人到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天安门广场放有巨型花篮，上面写有祝福祖国字眼。仪式开始，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奏开场曲，三军仪仗兵步操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军乐团奏国歌，全场唱国歌之后肃立默哀，手执鲜花的少年和儿童面向纪念碑献唱并敬礼。习近平之后带领其余领导人、党代表等出席人士走向纪念碑绕行。由2014年起，每年9月30号烈士纪念日，党和国家领导人联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献花篮仪式，表达全体民众对英烈的追思。回来本港，四岁女童在仁济医院急症室接受缝合伤口治疗之后，心脏骤停18分钟，两个参与缝合手术程序的护士和病人服务助理早上在沙田裁判法院首次提堂，同被控一项虐儿罪，控方申请押后到12月23号以待进一步调查，包括索取女童的医疗报告、医院记录和证人口供等，期间两人获准以1万元现金保释，不准直接或间接干扰证人，不准离开香港，同埋每星期到警署报到两次。报称注册护士的26岁被告和二级病人服务助理的62岁被告，被控在今年5月25号在荃湾仁济医院急症室对一个4岁女童故意虐待或忽略，其方式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苦楚或者健康损害。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抵达国际太空站并完成自动对接。龙飞船在本港时间今日凌晨大约5点半与国际太空站对接，将美国太空人克格和俄罗斯太空人戈尔布诺夫送达国际太空站。他们将在国际太空站内开展200几项科学实验和技术演示。另外，按计划，龙飞船将会在明年2月返回地球，到时除了搭载这两个太空人之外，还将会接回因为波音公司星际客机飞船故障现在滞留在国际太空站的另外两个美国太空人。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日西北风。展望国庆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北风逐渐增强。星期三至四风势颇大，早晚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日间干燥。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89点，升559点，总成交金额2341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3点，升17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2点，升7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1.94，升6毫；腾讯控股444蚊，升6.2。阿里巴巴110.5升8蚊，美团172.7升8.1，港交所333.2升24.6，中国平安51.5升2.9，南方恒生科技4.65仙4升2.62，建设银行5.86跌1.3，恒生中国企业76.62升2.18，中移动72.15跌9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3，日元142.43，瑞士法郎0.842，加元1.352，人民币7.013，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16，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637。日经平均指数报37,938点，跌1,890点。港金报24,60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53.48美元，卖出2,654.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就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模范乡有交通意外，依家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去到东城里。咁重复多次啦，就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模范乡慢线有交通意外，依家龙尾咧就排到去东城里。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就大致畅顺，而九龙入口就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坑口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去到银影路嘅油站。另外仲有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康湖居都有比较多车噶。依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北港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仲有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 作为国家援外医疗队拍片60周年致敬之作，剧组搜罗来自马利、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等30多个非洲国家医疗团队嘅真实事迹，去架构主要人物同故事脉络。 国剧830，欢迎来到麦乐村，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0日。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Hello， 我是泰劲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有病没有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了。 逢 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人去到讲戏、讲电影、讲剧集嘅时间。最近咧，我睇咗一套印度嘅电影。咁啊，正如其他好多印度嘅电影一样咧，佢个长度咧系两个几钟头嘅。咁所以大家咧就俾翻少少耐性，同埋因为套戏里边咧好多嗰啲时空交错啊、剪接位啊，突然之间咧呢个人边个嚟嘅咧出现咗，因为基本上咧系迟啲先交代嘅。佢突然间有一段戏咧系唔关事嘅，同个主角无关，所以大家都要。慢慢即系将嗰样嘢好似梳理翻，将啲嘢连翻埋，你先知道呢个戏讲啲乜嘢嘅。佢有唔同嘅名喎，嗱，而家失窃风云，我自己觉得呢四个字咧真系好普通啊，即系你就咁听咧，好似睇紧一啲英国嘅间谍片咁样样，但系其实完全无关嘅。亦都有另外一个戏名叫《谁偷了垃圾桶》，听落咪好奇怪，《谁偷了垃圾桶》 呢个几得意，我中意呢个名字。 但系都同个戏里边嘅，系同个戏里面系个戏鬼有关，但。国内咧亦就叫因果报应，咁我呢个咧就觉得系最重啦。好啦，讲咩嘅咧？就话说咧喺戏一开咧喺一个印度嘅比较穷乡僻壤里边啦，村落里边好多系人来人往咁样。个男主角咧就喺个玩具店里边拣紧玩具，佢太太咧坐喺对面马路望住佢，抱住个女咁样。咁跟住又举起呢个玩具好唔好啊？个太太咧就拧一拧头，唔好，咁又再拣。然后呢个又好唔好啊？太太又拧头，呢个好啦好啦咁样。当佢正喺度拣紧玩具。佢嘅时候咧，突然之间有一架好大嘅旅游巴士咧失控，撞咗入佢太太坐紧嗰个位，所有嘢冧晒落嚟。佢 bang 一声跌咗个玩具，佢知道冇啦咁样。好啦，镜头一转咧，过咗好多年啦，佢已经变咗个中年人啦。有一个女，个女咧就爸爸我翻学啦，咁就出咗去啦。呢、這个爸爸养住一个女，点解会咁嘅？唔系架车嘣撞咗去咩咁样？然之后咧。佢报警，有一日佢报警，佢话：我唔见咗拉美儿啊，咁样，即系讲咗个名字出嚟，我唔见咗拉美儿啊，咁样。咁跟住个警察话：边个嚟噶？咁样，佢俾个手机佢睇，手机上面咧有佢啦，有个中学嘅女仔啦，中间有个垃圾桶。咁啊，哦，你个女 得意， 你个女叫拉美儿啊嘛？唔系啊，唔系我女嚟噶。咁系咪你自己叫拉美儿？唔系啊，都唔系啊。咁边个唔见咧？你唔见拉美儿嘛？咁拉美儿系边个啊？佢指啊，中间呢个咯，你意思系你唔见咗个垃圾桶？系啊系啊咁样，系咪垃圾桶装好多钱喺里边啊？唔系啊唔系啊，系咪垃圾桶用金做噶？唔系啊唔系啊，咁系而家唔见咗，点解要揾翻啊？因为佢系我屋企人嚟噶。咁跟住咧，佢因为好多年前先有一个意外，呢、這个垃圾桶噗一声吸住咗我女， 救咗佢一命， 救咗佢一命。从此咧，佢就系我屋企人，我每日咧同佢冲凉，当佢屋企嘅家庭成员。而家俾人偷咗，咁、个警察话：哎呀，扒你！掹几十蚊出嚟，自己买嗰个，唔得噶，我一定要揾翻呢个垃圾桶。好啦，系故事去到呢度，大家谂啊，系咪真系咁简单？净系为咗揾个垃圾桶 一定要 报案呢咁样两个几钟头里边，戏最初咧系有一种轻松嘅黑色幽默嘅，不过去到中段咧开始沉重啦，好多嘅场口咧系几唔舒服嘅，令人睇到，甚至有好多咧系比较血腥嘅打斗场面，系我有少少意外，即系我冇谂我会睇到呢啲嘅。而喺最尾呢套戏解构翻发生咗咩事咧，咁样系最后五分钟，所以网上好多人对呢套戏咧好高嘅评价，话佢系神作啊，即系话个剧情写得非常之好，你唔到最后五分钟，你唔知道原来个导演想讲个咩故仔俾你听，系啦，正如国内咧亦佢做叫因果报应，里边有一个即系有两个大贼咧做咗好多坏事，咁点解呢两个大贼会同呢一个男主角会扯上关系咧？发生咗啲咩事咧？咁我系推荐呢一套印度嘅电影，叫做《失窃风云》啊。系一啲嘅电影嘅串流平台嘅 ，OK， 好。 有时你会唔会觉得若咗即系嗰啲译名唔好，其实系嘥咗。 系 啊， 佢系会令到你系会 miss 咗有某啲嘅就系啲几好嘅作品。 特别系韩国嗰啲电视剧咧，古灵精怪嗰啲名 字。 系啊、 我就觉得《失窃风云》太普通啦，即系 就咁听就好普通，但系头先听 你 描述，又觉得好似咦可以想睇下佢最后嗰五分钟点样流潮。 好犀利，最后嗰五分钟。 好，我要介绍嘅呢一套咧系一套纪录片啊吓，其实本来系冇谂过会介绍，但系睇完之后，我觉得一定要同大家一起分享。咁呢个纪录片咧就系来自2021年嘅，咁就叫做《The Wisdom of Trauma》，讲紧嘅就系叫做创伤的智慧。好多时候大家对于一啲譬如可能系儿时嘅一啲创伤啊，又或者嘅就系一啲嘅童年嘅阴影啊，只会冠语嘅就系话其实系一啲唔好嘅嘢。其实佢想讲嘅就系唔系呢个，只不过系想话俾人听，每一个人嘅都有呢一种咁嘅历史。你或多或少 少的话，好可能在你小个成长的时候都会面对一些东西，在到大个的时候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而你是用了另外的一些东西来去填补这个空虚的，就是会成瘾了。他讲的是成瘾的这件事。好了，那来自一位就叫做一位医生，叫做加柏默特。这位医生其实他本身都是在二次大战的时候都有经过一些就是儿时的不是很开心的回忆。在六岁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被拉了去集中营，所以就是他很小已经被遗弃了。所以他就会觉得大个的时候有至于要在这一方面那里要做多些东西去造福人群。他写了有很多的著作，亦都是拍了这个纪录片，我觉得是很值得推介给大家讲的。好了，先来看到的就是他里面他有介绍说成瘾究竟跟创伤是什么的一件事呢。他说是一体两面的。当你越依赖一些，其实我们成瘾很多种的，不是说只是什么吸毒啊、 食烟啊， 或者是大家是啦、觉得就是一些即对于自己的身体不好的东西。你想想不停地吃东西成瘾的，有些人购物，有些人自残、酒精、药物，还有一些你明明知道你使用越来越多就会越厌恶自己的东西，全部都是瘾来的。但是就代表你有一个更强大的东西正在逃避当中。瘾皆因是你逃避。那而大部分的时候的话，我们都想要逃避的就是那个厌恶的自己。所以呢所有的东西的话就要由自己的自身那里出发了。我很喜欢他的就是他片头的开头的时候呢，就是设在一个高度设防的监狱那里。全部的呢都是一些犯了重罪或者是终身监禁的囚犯，他们围了一个大的圈。治疗的一个心理学家就问一些问题，其实原来是经常在童年会形成一些创伤的，我们或多或少都会有的。他就比如可能讲一些话，哪个小时候他被家人有打过的向前行一步，全部都向前行一步。被奚落过的行前一步，不被爱的被行一步，觉得自己冇用的被行一步。当这个圆圈越收越窄的时候，我在当时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们会发现的就是原来大家的经历不同的创伤儿时的阴影，他们最终的时候就会用不同的方式去伤害别人或者伤害自己了。而这些东西是社会不容的嘛，到最后的时候他就要付出代价了。但是原来的就是这一班人是曾经都是被伤害过的小孩，你想想是不是？而没有人天生出来的话是想做坏人的。我觉得看这里我是很不舒服，但是我觉得那个切入点非常好。接着他就觉得说人往往最需要的就是 attachment， 但是普通普遍的一些譬如社会的做法的话是怎样呢？你犯了事了， 拉你去坐监， 系啊， 系啊， 咁你冇 单独囚禁咯，冇自由啦，惩罚你啦，惩罚你系你其实你失去爱，你失去即系你成瘾或者系你有一啲嘢你需要填补，而你去做咗啲咁嘅事嘅话，个社会系惩罚你。你谂下，其实对于大部分人嚟讲嘅话，其实呢一啲都系啲权宜之计，明白嘅。个社会咁大，有一啲人犯咗事，我哋只可以将佢关起上嚟。但系往往呢一啲人最需要嘅就系一啲关爱，同埋一啲嘅就系人与人之间嘅一啲接触。咁将佢哋关起上嚟嘅话咧，令佢哋同呢个社会隔离，佢doctor 就话只会令呢个情况越嚟越严重。是不是某一个地方的话就到最后尾的时候是没有监狱的，只会越来越多人入去坐的。好啦，跟住他亦都另外一个要 tackle 的问题的就是说医疗方面，想请问大家，当你的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的话，当你去看医生的时候，他说你的身体发炎了，会怎么做啊医生？ 俾药啦， 开乜嘢啊？ 消炎药咯 ，antibiotic 类固醇。OK， 所以个类固醇嘅就系你个眼唔系好舒服，发炎又系滴类固醇，唔知边度嘅话又系食类固醇。想请问你，你知唔知道其实类固醇系乜嘢嚟噶？佢嘅咧就系我哋当个身体会有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嘅话，就会产生一啲皮质醇，而皮质醇嘅就系来自压力。咁而嘅就係我哋要俾你嘅呢啲嘅类固醇嘅话，其实就係会再撳住你呢啲咁嘅嘢，但係係冇从你嘅根本嗰度去医治到你。所以其实 你嘅压力嘅根本来源係冇， 即係讲错。 你要医嘅係佢嘅压力嘅来源，并唔係因为佢嘅症状，但係我哋要医嘅係医佢哋嘅 symptoms， 呢啲亦都係一啲嘅就係医学上面嘅权宜之计。你唔舒服嘅话你发炎，我咪俾嘢你食囉，但你到最后尾嘅时候有冇医到你呢？冇。咁影片以一个个案嘅方式嚟去为大家探讨嘅就係每一个他们的成瘾的人，他们到最终他们的故事，到最终有一些人他有改过，有些人他变成怎样，其实是告诉你社会是有救，不过我们似乎是行了一个就是不是那么 正确的方法。然后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他之后我看完我觉得是很需要去了解一下的，就是现在的社会究竟是在做什么事而去对付，应该是说去对待一班的就是其实全部都是曾经受伤害的一班小孩。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地方。 咁跟住我就再睇到嘅就係呢一位 doctor， 佢曾經寫過有好多本書，有啲係講人嘅，有啲係講一啲兒時嘅回兒時嘅創傷嘅，等等等等嘅話，都喺度講緊嘅就係話，千祈大家唔好去標籤呢啲人。其實每一個人佢哋本來都係一個好人，而成癮唔係一個疾病，尤其是係本質係一種自我調節嘅失敗，無法自我滿足嘅一個狀態嚟嘅。其實每一個人都會嘅，不過或多或少你究竟係點樣用一個方法嚟將佢排泄嘅啫。尤其是喺生命最初幾年咧，你被忽視或者係被虐待過嘅，你失去咗正常嘅發展同埋長相，而自我控制相關嘅神經系統嘅機會咧，無法自我滿足而求助，所以你就要有一啲用嘅癮嚟，即係有啲嘢嚟去為佢補足。成癮嘅話，其實就係用一啲可能係成癮嘅物質嘅行為啊等等嘅。咁所以希望可以透過呢一套嘅電影嘅話，大家可以有一個共情嘅建議， 好好對啲罪犯們， 對一啲罪犯們，其實每一個人你或多或少都有。咁但係你係用一個點樣嘅方法咧， 將佢展示出嚟咧？ 係啦。 所以其實就咁聽完，其實所有罪犯都好，可能其實佢哋都係社會上面歸根究底嘅 受 害者 咯。受害人。 係啊，咁佢亦都咁樣講嘅，就係話呢一樣嘢必須係要好好地去解決，因為一代傳一代。當你嘅爸爸媽媽有呢一啲咁樣嘅傷害嘅時候，原來佢亦都會咁樣嘅，會傳到去下一代。所以呢一樣嘢嘅話係要斬草，係要除根嘅。所以佢就唔係用呢一啲咁樣嘅方法或者嘅權宜之計嚟去幫呢一個社會。所以希望嘅就係大家，我係極力推介呢一套電影以及佢寫嘅書本。我自己已經開始睇緊啦，咁樣我就去了解有多啲嘅就係唔係一個疾病嚟嘅，大家唔好標籤，好好地去面對。我諗相信嘅就係會令到我哋嘅社會更加好嘅。 好到我今日咧，本身準備咗一套電影嘅，但係原來之前已經介紹過啦，咁啊即刻。諗翻我哋呢幾，我呢幾日咧喺日本嘅時候咧，都睇咗套日本電影，就叫做《我的女兒不見了》，英文名咧叫 Missing。咁其實咧，呢一套電影咧，其實就係講一個媽媽，即係一個夫妻啦。咁佢就有個女女咧，就唔見咗，即係失蹤咗三個月。咁佢好多方法咧，都揾唔到呢個女女嘅下落。咁但係咧，呢一套電影咧，佢唔係想講佢點樣去排除萬難去揾個女女為個主線嘅，而係想講咧喺佢揾嘅過程咧，佢點樣去喺網絡世界入面受盡欺凌啦，或者喺媒體上面佢點樣係一個俾人哋站喺一個道德高位去被批判啦。但其實佢係一個受害者嚟，因為佢唔見咗個女女嘛。咁點解呢個社會係對呢個媽媽即係冇一個共情或者冇一個 empathy 咧？咁呢、這個電影咧就係想講呢一個主題嘅。 咁得意喎， 係啊，因為平時係會講啊點樣去揾個女女，或者點解個女女會唔見咗啊嘛？係咪因為佢個主題都 講翻佢哋自己嘅故事？ 冇錯啦， 街唔同啦。 是啊，即是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回即是女女失踪的这件事。那其实这个电影《我的女儿不见了》呢就是由石原聪美这个女主角呢去饰演一个妈妈的角色叫做沙织里。那她本身就有一个女女啦。那但是呢电影的开头呢其实已经讲女女是不见了三个月的啦。那她就在一个街上面跟她老公一起去派传单想去找回个女女啦。那为什么她个女女会不见了呢？那她一开始都有交代的。就是有一次呢她跟她老公咧去睇佢自己最中意偶像嘅演唱会，咁就同佢老公一齐去睇啦。咁但系女又冇人照顾，所以就将女女咧暂时交咗俾自己嘅弟弟去看顾。 几大个 啊？6、7岁到啦，系啦，即系喺个一年级咁嘅年级嘅一个年纪啦。咁但系咧喺弟弟咧就因为佢自己有一啲叫做有少少成癮嘅行為啦，其實就係佢後面有交代嘅，因為阿細佬咧就要去一啲地下賭場去賭博，咁就叫叫侄女咧，你自己翻屋企先啦。咁但係其實翻屋企嗰段路程咧，其實講緊係好短嘅啫，300多米。咁就喺呢一個咁短嘅路程底下咧，女女就唔見咗啦，而且亦都自此係下落不明嘅。咁啊，媽媽即係爸爸媽媽就用盡所有方法希望揾翻女兒啦，除咗報警啦，頭先講嘅印傳單去派啦。亦都去揾咗當地嘅電視台咧，去想進行一個採訪，希望借助一個媒體嘅即係力量咧，去令到大家咧可以集合大家嘅力量去幫手揾呢個女兒。但係咧，佢亦都有交代嘅，即係呢個媒體上面嗰個上司咧，佢就覺得你咁平鋪直敍去幫人哋去揾女咧，唔好睇噶。即係我哋應該要去 哗眾取寵， 去博一個收視率。就係點咧？就係去訪問細佬嘅時候咧，可能突然會將佢打格仔啊，去令到佢講嘢，因為阿細佬佢有個性格嘅特點嘅，就係、佢比較內向，亦都比較冇乜信心講嘢，面對鏡頭又 驚， 即係耳弱弱咁樣。咁佢就盡量咧將呢個細佬咧描述到咧，就係佢去綁架自己嘅侄女嘅。咁所以咧都喺嗰個媒體出街之後咧， 細佬嘅工作上面受到欺凌啦，亦都行街嘅時候，啲街外人見到細佬嘅時候咧，都會對佢有啲身體上嘅即係襲擊咁嘅行為嘅。咁所以都係呢一樣嘢咧，係即係話俾觀眾知，有時你去諗住去借助媒體嘅力量去報導呢件事件，但係你唔知道媒體佢係咪即係出於一個真心真意去幫你，定係佢會扭咗件事去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報導出嚟，為咗去博大家嘅眼球， 係 啦。咁亦都媽媽睇完個報導之後更加把幾火啦。咁同埋咧，亦都有一個橋段嘅部分咧，就係講阿媽媽咧，雖然每一日咧都係受盡網絡上嘅欺凌嘅，譬如佢有講咩咧？喂，你有冇可能作為自己隻嘅女女嘅媽媽，你竟然為咗去睇演唱會而抌低個女女，所以而家你唔見咗個女，係你抵死噶，你唔應該再生存喺呢個世界上面啦。又或者咧，係啊， 會啊， 係啊， 會啊， 亦都佢有一個。即係有一個橋段就係講咧，佢即係嚟緊女女就生日啦，咁就大家兩公婆一齊去買個蛋糕，諗住喺個鏡頭前面媒體報道咧，就去幫個女慶祝生日。咁但係咧啲網上啲人就話啦，而家你唔見咗個女啦，即係終於係咪甩爛啊？係咪有翻多啲錢啊？可以買個蛋糕啦？係咪又買靚衫幫自己點樣扮靚，或者去嘆啊嘆世界啦？即係大家網絡世界上面就住 就責任啊嘛， 就住佢唔見咗女女呢件事。去站一個道德高位去批判呢個媽媽咯，咁成個劇情就係咁樣去發展落啦。咁最終呢一個女女揾唔揾得翻咧？咁留待大家可以去揾呢個答案出嚟。咁站喺呢個女主角嘅演技上面咧，我就覺得嗱，網上面就話佢演得好好嘅，咁但係咁佢都係即係合格以上嘅。咁但係有時候我略嫌佢一啲崩潰啊、大喊嗰啲咧，就真係。我就有少少，我覺得有少少 over 咗嘅，咁大家就可以睇下呢套電影叫做《我的女兒不見了》， 係劇集定係電影？ 電影嚟㗎， okay. 大概兩個鐘頭嘅電影。 好， 係 啦，我睇一套戲咧，我係經歷咗幾日先終於睇完。 係啦，唔知點解你可以咁。 不單沒有槍，不單係講個 地方， 地方嚟嘅。 係咯，因為個劇情太慢，你要睇一睇，瞓一瞓，睇一睇，瞓。 佢開頭嗰度。我真係要， 佢話要捱， 要，因為開頭比較悶啲。 開頭係嘅， 係啊，其實 唔知佢講乜啊。 係啊，講佢要實施呢個民主選舉，於是就周圍揾啲人，喂，你記得去投票啊！我哋有一個係即係教你投票嘅，即係一個模擬嘅選舉。咁呢個時候咧，有個美國人就想去揾一支槍。咁佢其實係一個槍支古董槍嘅收藏家嚟嘅，咁佢又揾支槍，咁有一個你當佢係導遊咁嘅角色咧，當地人終於揾到一個老人家，佢有支槍，咁啊哇滿心歡喜啦！咁但係老人家咧對錢冇乜概念嘅，因為個美國人咧話我可以出好多錢幫你買嘅，老人家話唔使，我要好少得啦，我啲錢都唔知嚟做咩， 係啊，不單一個比較。冇物欲嘅一個國家， 即係山啊水啊，係好即係比較 raw 啲嘅國家嚟嘅。咁另外與此同時咧，有一個和尚，佢又走去揾槍嚇。咁因為佢師傅叫佢揾支槍，咁佢就走咗去揾一個老人家。個老人家咧二話不說，因為佢哋真係好單純嘅呢啲人啊，攞去啦咁樣，佢就係俾咗用啲好以物易物咁，但係嗰啲嘢完全唔值錢咁攞一支槍。咁我覺得咧，去到呢一個位，我覺得幾得意嘅。到底佢要支槍嚟做乜嘢嘢咧？咁我覺得係有啲吸引嘅。呢個時候啊，醒翻曬啦。咁啊，真係想睇下到底 睇到呢度已經係一半啦。 係啊，個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因為嚟緊個選舉到底成唔成功咧？因為佢哋好多人鬧啊，我哋有國王即係君主立憲制咪好咯？你搞咁多嘢做咩咧？破壞我哋嘅生活啊！我哋嘅不單好寧靜，好舒適。 同埋因為佢個劇情入面，我覺得係幾搞笑，就係因為佢要分黨分派啊，即係嗰個民主嘅選舉制度，因為佢係個模擬選舉嘅。 係啊， 我哋想將你哋班村民咧分成可能三個團體， 藍係 啦，你哋要為咗自己嘅顏色。去爭取，亦都要去抗議，即係要鬧對方嘅，所以係令到一個本身和平嘅村莊咧，因為呢個民主嘅介入咧而變得開始唔和諧啦。 咁我覺得後來都幾得意嘅，即係好似係咪其實你覺得好嘅嘢，你俾我未必啱用，即係大家可以去反思一下。同埋最得意咧就係話。去揾槍嗰度，我覺得啊都幾有趣味嘅。 有冇解答翻嘅就係點解和尚要槍㗎？ 有佢最後個結果又講點解要自槍。咁、但係 中間咧，其實我諗佢寫個劇情咧，都想呃觀眾嘅、 啊， 因為咧有個和尚大佬咧，佢就話我要支槍，就喺選舉當日咧，佢話要做一件大嘅轟天動地嘅事，咁大家可能都會聯想，都會發生啲血腥嘅案咧。咁但係又好似同和尚嘅身份有啲衝突嘅喎。咁最後究竟佢要支槍嚟做乜嘢咧？ 係啦，同埋嗰個老者話得啦，我支槍個和尚話得啦，聽日月圓嗰日你哋去睇下，俾支槍大家交換支槍啦咁樣。係啊，我覺得幾特別嘅一套不單嘅電影。 我成日好中意睇呢啲電影咧，因為始終可能你唔可以話成日都會去唔同嘅國家旅行嘛，但係你透過睇不丹呢一個國家嘅電影咧，你真係認識到不丹嘅。譬如我之前有介紹一個叫做不丹市教室，係講喺不丹即係全世界最高嘅學府，即係地理上面喺地理位置上面，佢係最高嘅學府，一個係山頂上面嘅。咁亦都係可以了解到一個比較神秘嘅國家，就是、不丹嘅人民風情啊，文化點樣？ 藍天 白雲係啦，好，非常好， 多謝介紹， 多謝推介。好啦，12點鐘新聞報告、財經消息、交通消息，馬上送上嚇。酷熱天氣警告生效，而家係32度嘅氣温，相對濕度70%嘅。新聞之後翻嚟就會有淑女關注組。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喐下手，咁就 OK。可以令到自己健康的，千祈不要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茶、雪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懒懒你好， 懒懒莎拉姐、马家姐，你哋好啊！ 小友 所有姊妹齐晒， 我要多谢紫罗兰姐姐开咪同我庆祝生日啊！我收到晒，我喺日本隔住个海，隔住个 ocean， 我都感受到嗰份 heart。 点咗首咩歌？边个 ocean 咩歌啊？ 我会再翻去重温下噶啦。 边个 ocean 啊？ 抵死！ 你哋唔好咁样啦、啊！我睇咗佢嗰。之前佢，你知咩啊？紫罗兰好有心，佢拍咗段片俾我。 真系噶？ 我就睇到佢嗰段祝福嘅说话，但系播咩歌嗰个系冇喺入边嘅。 你真 系 好嘢！ 嘅说话都系有歌名喺入 边。系啊，系啊，冇错。系咩歌啊？系咩歌啊？你点咗？ 就系想祝阿小杨妹 大红大紫啊！ 所以又可唔可以即刻 solo 三两句俾 我 听？ 我搵噶， 多谢你啊，莎拉姐。 叫莎拉姐 solo 啦。 系啊，我点解会 solo 俾你啊？ 够啦，够啦，呢度我哋系大众嘅节目。 我答翻你， 莎姐，为咗报答我，请你食多啤梨啊！ 好啊，一于咁话，我请晒大家一齐食啊，好唔 好 啊？好好啊！除此之外嘅话，都会希望咧就会祝福大家喺九月生嘅所有朋友嘅话咧，都一样 生 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再开心！ 考下大家，琴日除咗系我生日之外，仲有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啊！ 世界心脏日， 好叻啊！好叻、啊， 冇、 啊、 办法、啊， 每一年都系呢个日子啊！ 系啊，都系你生日嗰日啦。 唔过之后心脏， 佢几有你 心、 啊， 我 心 脏几强壮啊！对大家面仲喺度， 冇错，好紧要啊！心脏吓， 非常重要、啊， 冇错。 咁即系2000年开始咧，就有呢个世界心脏日噶啦。咁而家系2024年 啦， 已经有24年啦。 系啊， 咁其实每一年咧都有唔同嘅目标嘅， 系。 咁其實即係由開始以嚟啦，其實都多過即係100個國家去參與呢件盛事啊，即係關注心臟啦。因為心臟病咧喺世界嚟講咧屬於第一號殺手。 係啊， 係啊， 你唔覺得其實係好慘啊？突然間無端端走咗啦，咁就心臟病發，而且佢就係無形嘅殺手嚟嘅喎，好似啊。 小楊妹，你唔好再激我啦。 嚇？ 关咩事？ 个压力咯，即系处理个心理嘅健康都好重要，即系唔好突然间俾啲惊吓佢， 系 啊，即系心脏承受唔， 承受唔到嗬， 即系啦 ，Miss 妈系啦，就要。 就要小心啲啦，心脏病嘅成因亦都有好多种， 冇错啦。咁但系喺香港咧就属于第三大嘅 殺手 系啦。咁但系因为通过即系我哋讲紧话心脏病咧，听过即系突发性心脏病有中风啊、心脏衰竭啊等等嗰啲影响咧，其实都会影响心脏啦同埋血管嘅。咁所以即系话喺世界嚟讲咧，即系每年咧系超过2050万人系死亡。咁所以你知道即系第头号殺手世界嚟讲。咁所以即系睇翻个数据咧，系多于即系喺收入低咧同埋中等收入的國家的比例。咁通常即係可能即係睇翻即係喺生活方面啊、飲食方面啊，即係可能佢哋未必係去有做即係身體檢查啊，睇翻自己血液個膽固醇啊、壞膽固醇係咪超標啊等等，呢啲都有即係一定嘅關係。當然你話遺傳都係會有關係嘅。咁遺傳我哋改變唔到嘅時候咧，我哋就要通過我哋即係少少嘅改變啦，譬如食啲乜嘢啦，係啦，飲啲乜嘢啦，同埋 做啲乜。 系啦，有冇做運動啦？ 其實呢啲嘢都係 嗌個口號做，但係就唔做嗰啲啦。 唔 係 真係噶，我覺得佢你睇有好多嘅就係咩健康都好，其實都係鬼唔知阿媽係女人嘅咋。係你都走唔出嗰幾個範圍， 冇錯， 你做唔到嘛。 系啊，即係講就容易， 做就難。 係啊，就要咁同埋咧，就係點樣去應對嗰個壓力啊？頭先馬家姐都提到，即係唔好突然間嚇佢啦，唔好激佢啊，嗰啲都要係啦，留意住嘅。 嗰啲係驚嚇啫，嗰啲唔係壓力。對於我哋嚟講嘅話，就係壓力對住你，可唔可以咁講？ 唔係，即係嚇嗰個壓力係短暫嘅， 係啊， 對住。你話對佢咧就長期，因為你一個星期做五日啊嘛， 係啊，呢個係一個好大。 我冇壓力㗎，馬老師，我冇壓力㗎。 但壓力呢一樣嘢真係啊， 係啊， 係好多病嘅 冇錯啊，即係唔同階段都有唔同階段嘅壓力，係咪啊？即係幼稚園有幼稚園嘅壓力，就要咁快就要翻學要讀書啦。小學 又要 孭個咁重個書包啦，中學又 要應付公開考試啦， 係啊，即係唔同階段，即係翻工有翻工嘅壓力。咁所以點樣去控制？好个压力其实都可以有效咁去令到我哋心脏嘅健康咧，即系可以得到一个好好嘅保护啦。从而咧就令到即系可以即系减少呢个心血管疾病啊。系啊，因为即系头先沙姐都提到话，即系突发性嘅好多即系。或者未知會有呢件事，點解會有呢件事？其實即係好多隱性，有時 係啊， 你可能見到即係去參加比賽啊、跑步嗰啲最常見係 啊，即係平時唔做運動，突然之間做又會係咁樣，同埋同年紀又冇關，因為好似你發覺就好細個啫喎， 係啊，三零四十歲，或者咁講，有時有啲人做開運動。今日落去踢个波又无啦啜死咗， 系啊， 所以真系好 似即系真系要留意呢方面咯，即系大家去学习多啲嘢，知道点样去帮助到自己嘅身体更健康系好重要。咁我哋点样喺食嘢方面去入手啦？咁啊，即系大家都有冇听过，即系好嘅脂肪、坏嘅脂肪，应该都听得多啦。 好嘅胆固醇同埋坏嘅胆固醇， 系啊， 好嘅人同埋坏嘅人啦， 系啊， 或者一个坏咗嘅人啦， 都未必系二分法嘅，有时有啲系疫症疫情。 有啲系坏在骨子里， 系啦，好在表皮上， 唔知 嘅，坏在骨子里。 呢个即系点样？系啊，点样坏在骨子里？即系我哋有时食嘅嘢咧，觉得好食啊嘛。咁你可能即系中意食蛋糕，中意食饼啊嗰啲咁啊，系 嘛？你上一次教你整蛋糕，你就唔敢食噶啦。我话俾你听， 你见到嗰啲 嘢都系哇， 牛油啊、糖啊嗰啲系啊。咁所以点样坏在骨子里啦？就系讲紧个反式脂肪。 大家都有听过反式脂肪 嘅， 系啦。咁但系反式脂肪咧，其实咧就系、是、即系喺油咧加入氢气，系啦，氢气 hydrogenation hydrogen chemical symbol H， 系啦，非常好， 放小公主又嚟啊，好好啊，真系好，继续 系啦。咁所以咧，佢就系即系从液体嗰度咧，就会转咗做半固体嘅状态。咁、我哋讲紧嗰啲饱和脂肪，即系牛油啊、猪油就系固体嘅状态嚟嘅。咁一啲我哋讲紧嘅好嘅脂肪啦，即系不饱和脂肪，即系多元同埋单元不饱和脂肪咧，喺常温系液体嘅状态。即系你谂下，我哋用沙律嗰个橄榄油啦，煮餸用嘅粟米油， 佢唔会变成好似猪油咁嘅， 系啦，佢液体嘅状态， 不饱和脂肪， 冇错啦。咁喺呢个， 我嘅， 因为 白小公 主正啊，沙拉姐， 好叻啊，沙拉姐， 好叻噶。 好无聊， 又靓又叻，呢、這个世界真系唔公平 啊！懒懒好嘅，你继续， 咁费事彩嚟， 你唔觉得咁样好开心嘅咩？ 有佢 令到个压力可以低啲嘅咩？ 系 啊， 系咪啊？ 但系你一咁样暂乱歌定加句咁嘅说话嚟，我个心又硬一硬又有翻 啦，系啊，即刻又对个心脏又， 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似头先我呢个示范， 呢个反面教材， 就系反面教材， 安排我系彩排好多次嘅。 系啦， 系啊，咁即系讲紧咧，系因为喺即系法例咧，喺2023年嘅10月1日咧，系整即系一啲我哋讲嘅食物嘅制造嘅时候咧，系禁止加入呢个部分氢化油嘅，即系反式脂肪，呢个系好好嚟嘅，好好嘅，即系对于大众嘅。 听日就1周年纪念日咯， 12月1日。 啊，12月1日，我听下12月1日。 我想问下咧，点解佢哋要加入呢样嘢？ 因为咧加入嘅时候咧，系会令到食物咧可以保存得耐 啲 啦，同埋咧 口 感。系增加口感啦，咁同埋即系我哋讲紧即系唔一定系加嘅，因为喺一啲食物入边咧，譬如奶类制品咧，都会有好少量嘅反式脂肪，同埋咧就系讲紧喺制造即系譬如面包啊饼嘅过程中咧，都会产生即系一个叫氢化嘅过程，亦都会有氢化即系我哋讲嘅反式脂肪。 即系当佢要焗啊，或者系要将佢转化 嘅 时候，加工嘅时候，佢就会有出现咯。 咁如果我焗桑拿咧，我会唔会身体有啲？ 咁你系咪食物 啊？你有冇脂肪？ 你系咪食物啊？ 你有冇饱和 脂肪？有高温。 有啊，佢有饱和脂肪，有高温。 但系都冇氢气。 有机会。 你焗桑拿点会有氢气啫？爆炸啦，马老师。 食啲氢 气 落去， 你个温度去唔去到咁热啊？ 系 咁简单啦。 同埋佢 process 有 catalyst 噶，要催化剂啊！你有冇催化剂啊？ 你 吹胀咗啫嘛，俾人哋。 咪就系咯， 自己 个条件个环境都唔符合 啊。系 啊， 所以 我唔识明。 所以咪 误会噶， 答咗你噶， 系啦，误会噶，唔使担心。 我哋好认真答你，我哋唔系耻笑你。系啊，咁咧，我哋 你真系唔系咩？我有， 我都有。 我系尊重马老师啊，我尊重马老师啊。 系啊，我哋好爱佢嘅， 非常爱佢。 好， 咁嗱，咁我哋喺即系嗰个法例嗰度嚟睇咧，即系我哋咪会睇即系包装咗嘅食物，咪会 有 食物标签嘅，系 啊， 即系反式脂肪，你会见到总脂肪下边有反式脂肪嘅都。咁你知唔知咧？其实咧喺个规例嚟讲咧，低于几多克？嘅反式脂肪就唔需要列出嚟，即系或者可以列咗系零克咁样嘅。 即系就算系零嘅话，佢可能里面都有嘅。 我俾三个答案，我俾三个答案啦，系啦，第一0.5，第二0.3，第三0.1， 0.3，0.5啊， 系0.3啊。 即系沙姐撞开，即系有条路。 系咩啊？你系0.3， 零点三，梗系啦， 即系0.5就太多。冷静啲，唔好俾个心脏咁多压力。 系咪衰啊？又话我撞， 你真系识嘅， 我唔识啊。 你阿懒啊！ 你醒啲啦， 我梗系知啦。 我都一答就啱你，就系我唔识，但我撞中。 成阿懒，你唔好成个番薯。 系咯，呢下我帮你，我帮你，我帮你，我爱你。OK， 嚟俾个唔该。 I love you very much。OK， 好啦，咁你继续讲埋佢啦，马家姐。 好，咁其实喺食物当中，不如我哋讲下有啲咩我哋要小心啲嘅啫，系充满住有好高嘅反式脂肪， 一定有。 炸親嘢都唔方好， 係冇錯啦，因為個加工嘅過程啊，個熱度你起碼去到即係200多度炸嘅時候，即係焗桑拿可能即係40多度，就俾翻個温度， 你去唔到200多度，你放心， 你都熟咗啊，因為 我同你已經咁熟啦，你就無謂再 太熟 自己。 好魔幻嗰啲事情 ，sorry。 咁我都系似熟卖熟啫。 咁你卖俾啲，卖俾啲同你冇咁熟嘅人。 OK。 嗱，咁所以咧，即系有可能有氢化植物油制造嘅食物，包括即系人造牛油啦、起酥油、饼啦，头先提过，即系曲奇饼，一定有炸嘅嘢啦，炸嘅薯条啊、蛋糕啊、沙律酱啊，一啲我哋讲嘅牛油。牛角包 pastry 系啦，咁同埋一啲 creamer 等等咧， 哇，其 实 食 芝奶系啊，即系尽量少咯。咁你要谂翻你，譬如你朝头早你日日食蛋糕嘅，咁当然唔建议啦， 冇啦， 系啊，即系谂住蛋糕觉得几好味啊嘛，系 啊， 即系有啲人 咖啡咁， 系啊， 所以我坚持系三文治啊， 三文治呢个好啊， 咁又太寡， 唔系佢都有蛋喺入边 嘅， 佢 有蛋。 我想问个问题，譬如去一啲普通嗰啲 cafe 嗰啲 coffee shop 咧，我買嗰啲 hot chocolate 佢通常問我上面加乜加乜 cream 啊，咁嗰啲 cream 入邊有冇？ 就要睇下佢係用邊一款啦。咁有啲係用奶整出嚟嗰啲咧，相對嚟講係少啲，因為奶入邊都會好少量嘅。咁但係如果佢真係用嗰啲我哋講嘅creamer 嗰啲咧，佢就唔係奶嘅成分啦， 佢係加工咗嘅 啦， 即係根本就唔係。 唔係奶，係 其實唔係㗎，係 啊。但係馬家姐都會比較中意飲嘅，有時 我唔飲嗰啲， 唔飲 嗰 啲，佢唔飲嘅，佢飲 black coffee 嘅。 OK， 呢個我幫你， 好好 嚟， 好， 我愛你， 熟真係好。 OK， 系因为你太多嘅我哋讲嘅反式脂肪嘅时候，咁身体就容易吸收啦。你食得多就会容易吸收，就会塞咗条血管啦。塞咗喺心脏嘅时候，啲血过唔到，就 系 叫心脏病啦。咁、 啊、 如果塞咗喺脑嗰度咧，就中 风 啦， 就脑中风 系啊。咁所以即 係 你影響個血流啊嘛，即係你慢慢個血管開始變細嘅時候，啲血流唔過去，一即係塞住咗就真係流唔過去，就形成咗冠心病，即係我哋叫佢心臟病啦。 OK， 係啦，咁啊，所以咧就建議大家咧就少食頭先我哋講嘅嘢啦，咁控制好嗰個壞膽固醇嘅水平啦。 係， 咁俾個例子大家先，即係當你一日需要2000卡路里嘅時候，我哋建議咧嗰個反式脂肪嘅攝取量是低过 1%， 咁即系 少喎， 系啊，1%， 即系等于咧系2.2克嘅反式脂肪。咁、 嗯、 如果1500卡路里嚟计算嘅时候咧，就系低于1.7克嘅 反 式脂肪啦。咁、 嗯、 我又考下大家啦，咁以下呢五样食物啦，含嘅反式脂肪以每100克去计算嘅时候，边一款咧系最高嘅？ 系 有炸薯条。麦饼、酥脆咸饼、拿破仑蛋糕、芝士蛋糕， 唔使问阿贵头先讲咗啦，逢亲炸嘅都唔讲好啦，炸 系 炸， 但我真系超中意， 炸 炸薯条 有炸字喺度， 系啊，有个炸字 啦，炸字就更加劲啦，所以真系大家好 smart， 冇办法， 你打咗落去， 系啊，即系其实系炸薯条就会最高， 系啦，每100克嘅时候咧有4.4克嘅反式脂肪。系啊， 好多 嘅。我哋嗱，譬如喺快餐店嗰啲中型嗰啲咧，有啲系八啊几克咁样咯，系啊，小型嗰啲80多克啦，你当系 咁就有4.4啦，已经 多再少翻啲咯，即系乘翻0.8咯，系啊，3.几左右 啦， 咁但系已经超咗嗰个上限， 已经超标啦， 系啊，咁相对嚟讲，饼嗰啲即系譬如0.3度啦，拿破仑蛋糕就0.4啦，芝士蛋糕就0.5咁样嘅， 都尽量少食啦，冇 系啦， 系啊， 出自马老师把口， 尽量少食啦， 佢呢啲系少食嘅， 蛋糕都成日食噶，蛋糕咧 唔系佢唔系好食炸嘢嘅，咁又 炸嘢少， 系好少，生日蛋糕佢就食咯，炸 蛋糕，佢一定會食嘅， 食好多， 冇炸底， 係啊，等大家開心啊嘛。 因為個重點就係你食蛋糕，可能你一個月先食一次，但係你就要睇翻你嘅。 唔係我好多朋友啊， 好多朋友 日日生 咩緊接，仲要係我 係平均啊，我講緊 咁啊 係，係啊，即係你可能有時一個月食幾次，有時一個月可能未必一次咁樣噶，同埋你個大細可以自己去選擇噶嘛，人哋個個 佢選擇 大 咯，佢有選擇， 咁你可以揀你話我想要件細都可以噶嘛，係嘛？ 可以嘅咩？我唔知喎， 唔知啊，佢會選擇大嘅咯， 因為抵啲啊嘛，夾錢啊嘛， 係啊嘛，好。 咁所以即系都要留意嘅，因为喺日常嘅生活当中，我哋拣嘢食嘅时候，你觉得哦唔系成日食嘅，觉得冇乜问题。咁、但系你譬如你好中意食快餐嘅，一个礼拜已经食四五次嘅时候，你好中意食蛋糕嘅，早餐会日日食嘅，就完全唔建议啦。即系呢啲都系对心脏嘅健康系唔好嘅。 明白。 系啦，咁當然啦，即係我哋有啲咩要缺啊，係要做就有好多啦。 都係嗰啲啦，飲多啲水， 二加三啦，每日 係啊，二加三係咩啊，馬家姐？ 二加三咪等於五咯， 係啦， 係啊，等於 亦都 係啦， 亦都 啱。咁係要有啲咩二，有啲咩三啊？ 兩份乜嘢？ 水果 係啱啦， 同埋肉咯， 唔係蔬菜， 蔬菜啊，係啊， 兩份水果，三份蔬菜， 啱啦。 咁我咁樣你再講一次咪清楚咯？ 係啊，咁所以即係好多嘅tips可以慢慢之後再分享啦。係啊，咁所以就希望係通過呢個世界心臟健康日咧，大家都可以注意，令到大家嘅心臟更加。更加强大，更加健康，对个心好啲，系啦，就唔好成日激气啦， 系啦，同埋唔好惊俾人吓啦，就如果你嘅心脏好强大嘅时候，咪吓你，你都唔惊咯，系咪？ 大家都有强大嘅心脏， 冇错，多谢晒懒懒，多谢你嘅分享，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中午十二点二十分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的防暑措施。今日是国家烈士纪念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朝早举行仪式，中共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等领导人到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天安门广场放有巨型花篮，上面写着祝福祖国字眼。仪式开始，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奏开场曲，三军仪仗兵步操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军乐团奏国歌，全场唱国歌之后肃立默哀，手执鲜花的少年和儿童面向纪念碑献唱并敬礼。习近平之后带领其余领导人、党代表等出席人士走向纪念碑绕行。由2014年起，每年9月30号烈士纪念日，党同国家领导人联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献花篮仪式，表达全体民众对英烈的追思。回来本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明日起展开第二个五年任期，他接受多份报章访问，说未来工作是继续保持香港金融地位稳中求进。他说本港的存款和资产管理规模在过去几年有所增加，认为数据反映即使过去几年经历困难，本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从未褪色。余伟文说，过去一年本地商业地产贷款演变为不良贷款的压力有所增加，往后可能维持，但是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他又透露，金管局和银行正是研究如何用好8000亿人民币互换协议。四岁女童在仁济医院急症室接受缝合伤口治疗之后，心脏骤停18分钟。两个参与缝合手术程序的护士和病人服务助理早上在沙田裁判法院首次提堂，和被控一项虐儿罪。控方申请押后到12月23号，以待进一步调查，包括索取女童的医疗报告、医院记录和证人口供等。期间两人获准以1万元现金保释， 不准直接或间接干扰证人，不准离开香港，和每星期到警署报到两次。报称注册护士的26岁被告和二级病人服务助理的62岁被告，被控在今年5月25日在荃湾仁济医院急症室对一个4岁女童故意虐待或忽略，其方式可能会带来不必要的苦楚或健康损害。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西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北风逐渐增强，但日间仍然酷热。星期三至四风势颇大和干燥，早晚稍凉，市区最低气温在22度左右。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321点，升689点，总成交金额2,565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3点，升17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2点，升787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盈富基金22.08元，升7.4元；騰訊控股448元，升10.2元；阿里巴巴112.6元，升10.1元；美團174.4元，升9.8元；港交所334.8元，升26.2元；中國平安52.5元，升3.95元；南方恒生科技4.69元，升2.98元；建設銀行5.87元跌1.2元；中移動71.9元跌1.15元。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73，日元142.26，瑞士法郎0.842，加元1.351，人民幣7.013，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16，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637。日经平均指数报37,980点，跌1,848点。港金报24,60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655.22美元，卖出2,655.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完结篇。死英岭激战过后，只剩低17人的江七年又要马上前往水坝桥执行渣桥任务，目睹身边队友一个一个牺牲，千里同万里最终又可不可以击败敌军全身而退？国剧夜场《冰雪尖刀连》，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10月1日国庆75周年，意义重大，政府牵头联系各界提供精彩节目和优惠，包括文艺、消闲活动和表演，俾你开心体验。好多食肆、商铺都响应提供折扣奖赏，乘搭多种公共交通工具都有优惠，可以跨区尽情庆祝。祖国昌盛，欢庆满城，即刻上 nationalday75.gov.hk 了解多啲。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放松快活人。 像有霸王待我选，还说这是正选。我知大集团迷上光线，总觉得小店有人性一点，本色性格未被时代洗练。 人间，我的 AI 情人， 今日是星期几？而家是咩月份啊？我今日应该做啲咩啊？我好耐冇谂过呢啲问题啦，因为我唔关心咯。无论今日是星期几，天气好唔好，对我嚟讲都冇乜所谓啦。自从阿婆走咗之后，我嘅生活就变得千篇一律。起身食嘢，去公园行下，然后再食嘢，跟住瞓觉。收过无数人嘅问候，个个都话我要我重新振作。但系到最后，我都冇谂过要改变我而家嘅生活啦。阿婆走咗嗰日，亦都系我精彩人生结束嘅一日咯。以后应该要点样过？我真系唔再关心啦。今日无无聊聊咁样扫手机，其实咧话就话睇紧个脑咧喺度游紧云噶，冇咩留意到啲咩信息，讲啲咩。突然之间，我见到一个男人好严肃咁样对住个镜头话： 朋友，你有冇经历过丧亲之痛啊？你有冇挂住一个人，佢系走咗啊？有嘅话，留意以下嘅信息。 面前呢一个好似节目主持人马小强嘅死眼佬，就系佢呢一段说话，令到我成个人好似扎醒咗咁样啊！哇，我心肝仔卜卜跳，即刻好专心咁样睇下佢究竟讲啲咩。 老友，我哋公司啊，系一间拥有最新 AI 科技嘅公司啊，特别为一啲失去最爱嘅人，创造咗全新嘅 AI 生命 Take Two 计划。 你最爱嘅人，你最挂念嘅人，将会翻返嚟身边，同你朝夕相对。 有兴趣嘅话，即刻同我哋联络啦。 听到呢一度，我已经成个人跳起上嚟咯。完全不需要再考虑任何的事，我联络了好像马小强这样的四眼佬，无论大家是怎样，我都一定要我婆婆回来我身边。 你陈小姐是吗、啊、等我介绍一下先、啊、我虽然似那个马小强那条四眼佬、哦、但我绝对不是他，也不是孖生兄弟。嗱，你望住呢度，望住呢度，呢个好似企身大衣柜咁嘅物件咧、 哦， 就系我哋最新嘅 AI 显示屏 AI Mon 啊！你见到呢个掣呢度啊，只要你揿一下，你挂住嗰个人、啊、就会喺呢个企身大镜上面， 真嘅 显现出嚟，望住我，望住我，佢、 嗯、 会同你倾偈啦。 我挂住嗰个唔系你、啊， 我知，所以你见唔到啦。回答你的问题就好像以前一样的。如果你想删了它呢，望住呢度呢度，用食指啊按下个粒掣就得㗎啦，记住是食指。 其实呢个四眼佬跟住讲啲乜嘢我已经冇理囉，只係用最快嘅速度签晒所有嘅文件，然后就跟埋佢，我应该去运输车将呢个好似个大柜一样咁样嘅嘢搬到返屋企啦。我个心跳都好紧要啊！我好挂住个人，我即刻会出现啊！我应该同佢讲咩咧？我手震震咁样揿咗一粒掣，死啦！唔知道用咩食指定系拇指，总之我就揿咗啦。本来就系好大镜嘅个物体，突然之间浮咗个人出嚟，高度就同佢以前一模一样。阿爸， 阿妹， 阿爸， 你冷静啲先，见到你。我真的很开心、啊、 我仲开心啊，太好了，你终于都回来我身边，以后你不要离开我啊。 咩话陈小姐， 嗯， 请你讲多次。 嚼嗰啲咩啊你？ 香口胶。 哦，咁样嘅，我要中断你哋嘅服务啦，请你哋咧将个柜搬翻翻走啊！ 吓，点解咧？你唔系话好挂住你男朋友嘅咩？ 系，不过佢唔系我男朋友咯。 唔系、哦，我哋创造出嚟嘅 AI 人像，无论外形啦、声音啦，都有99.9999999999相似度，从来冇客人投诉过。 哎呀，点讲咧？总之啊，佢同我男朋友啊唔系好同啦。为咗迎接佢翻嚟，嗰一日我特登着咗佢买俾我嗰一条浅米色嘅裙，同埋着咗对白色嘅高踭鞋。记得上次我着嘅时候嘅话，佢望住我，佢即刻话：你系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子哦！到我好开心咁样去迎接呢个 AI 男朋友翻嚟屋企嘅时候，我仲以为。阿婆，我真系好开心可以见翻你啊！ 咩？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子啊！ 多谢，我今日靓唔靓啊？你中唔中意我着成咁啊？ 浅色嘅裙令人睇落去会更加肥，我建议你都系拣翻啲比较深色嘅裙着会比较适合。仲有你细小嘅身形，着高踭鞋真系无可厚非嘅。大部分矮嘅女仔都中意着高踭鞋噶啦，可以弥补自身身高嘅不足啊嘛。但系着高踭鞋嘅选择系有讲究噶，好似你咁样啊，你可以拣大面积露脚背嘅高踭鞋。由于脚背部分嘅外露，从视觉上面睇，下半身嘅比例就会变大，身材都会变得更加修长嘅。 我唔要下半身嘅比例变大，得啦得啦，你讲啲乜嘢啊？我净系想问你，我好唔好睇啫？你答好定系唔好咪得啦？ 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子，讲好睇同埋唔好睇只系一个意见嘅表达，而每次表达一个意见系需要一啲事实喺背后支持噶。如果我觉得你好睇，我就会话好睇；如果我觉得唔好睇，我系唔应该话好睇。 你以前都不是这样的，无论我做什么的话你都一定说我好看的，我问你我肥不肥，你总会说我是全世界最苗条的一个女仔，你可不可以用这样的态度对我啊？ 如果你想我这样的话当然可以啦。 那我问你了，我穿这一条裙好不好看啊？ 哇，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子。 太好了，阿婆终于都回来了。 哇，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子。 同呢一个净系会讲话，你是长时间最靓的女孩子呢个 AI 男朋友相处咗一段嘅时间，新鲜感就要开始减退啦。佢最大嘅缺点就系、嚟个，佢最大嘅缺点就系永远只系一个屏幕入面嘅人，睇得到但系掂唔到。以前嘅佢喺我开心嘅时候系会好温柔咁样锡下我，喺我唔开心嘅时候佢又会紧紧咁样拥抱我，安慰我。呢身体上面嘅接触，而家全部都冇。不过令我最不满意的是，有一次我在一个 party 那里认识了一个男仔，本来非常之有机会可以发展下去，我带他回我家，一路上我心跳都好紧要，不停地幻想一阵间我们会做些什么啦。入嚟坐啊！ 好啊，好啊！哇，你屋企布置得好骨子喎、 啊啊！多谢啊，你坐下先啦、啊。诶、啊，想饮啲咩嘢？我斟俾你啊！你中意啲咩噶？ 有冇 white wine 或者 red wine 啊 ？O 唔 OK 啊？饮少少酒得唔得 ？OK 噶，点解唔 OK 咧、啊？你等下我。 好啊，好啊，慢慢慢慢。啊，哎，话佢个镜咁大嘅呢、這个企身镜，哎哟，要粒掣嘅。啊，点解咁新咩？啲科技而家有个掣嘅，做咩嘅咧？唔通开门啊？揿下先。咦？喂，哇，多咗个人出现嘅。 嗨，先生你好啊，我系阿波啊。你请教，你叫咩名啊？ 我系 Peter。 Peter 你好啊，唔通你就系 Jenny 嘅新男朋友？ 未系，迟啲唔知，迟啲唔知。 如果你谂住同佢发展嘅话，我谂有啲嘢你都系最好就好而家知道先比较好嘅、 例如咧， 啊，听住啦。Jenny 佢咧，净系中意听人哋赞佢，佢唔中意听一啲自己唔想听到嘅批评。如果你问佢你靓唔靓啊，你就一定要话靓，仲要加多句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子。所有佢讲嘅嘢，你都一定要话啱。佢发嬲嘅时候，你唔可以出声；佢开心嘅时候，你一定要比佢更加开心。佢个轻微嘅购物狂，经常上网咧买好多嘢翻嚟，然后望一望就抌落垃圾桶。仲有佢瞓觉嘅时候，鼻鼾声好大噶，同埋仲会点嚟点去啦。 哎，够啦够啦够啦，唔好再讲，唔好再讲啦。哎，我唔听啦，我都系走先啦。 翻嚟啊，翻嚟啊 ，Peter。 喂，红酒嚟啦。 喂喂，对唔住，阿 Jenny 啊，我都系走先啦。 喂，你冇搞错啊，啱先开支红酒啫噃。 咁你同镜里边嗰个男仔饮啦，我走啦，拜拜。 镜里边嗰个喂啊，阿波。 系。 你头先究竟同佢讲乜嘢啊？ 冇啊，爱情系唔应该麻木噶，我只系同佢讲你平时嘅习性啫嘛，例如唔中意听真话，净系听人哋赞佢，你又中意买嘢，买完又唔用。你要明白啊，是你的始终都是你的，不是你的就算你得到他不好像现在 Peter 那样会怎样走了咯。 我想问你有哪个女生不是这样的、啊、你 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子， 你 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子， 你 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子，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子， 你 是 溜溜溜溜溜溜溜 最狠猎人。 如果呢个世界上突然真系 AI 情人嘅话，到底会唔会今日嘅故事出现呢？到底女仔系咪净系中意听人嚟赞佢，唔中意听真话咧？咁呢个留待咧，大家自己去发掘啦，自己查啦，自己查啦吓。OK， 好，今日嘅片段间已经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谢谢。 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孩子。 哇，今日又礼拜二又放假。 系啊，即系公众假期啊。 系啊。 雨天可以见到表哥 喎。 系啊，表哥翻嚟啦。 雪窿雪窿啊 ，You are not alone。 冇错，记得听日十点钟继续同我哋风骚快活一齐开。Party 放假，有位 Kitty 佢话好想祝自己生日快乐，用呢只歌送埋 生日快乐啊， 补足埋阿小杨。 多谢你啊，威哥大佬， 越大越靓仔， 多谢啊， 越嚟越多钱使， 多啲嘢做， 好，大家都系开心心，好冇？听朝见， 好， 拜拜。 拜 拜 中我是 DJ 参赛者，经历三个月台前幕后的专业训练，仲要经过各式各样的任务淘汰，才可以成为广播接班人。到底他们第一次入直播室紧不紧张？同各位星级导师合作又有没有怯场呢？就等我船仔 Vicky 和你追踪学员的最新动态。记住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我是 DJ on air。